10.9，升4.6。工商银行6.21，跌9仙。友邦保险59.55，跌6.5。恒生 H 股116元，跌7毫。汇丰控股76.7，升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02，英镑10.296，瑞士法郎7.926，澳元6.101，加元6.18，新西兰元5.43，欧元9.1814。每百日元对港元6.8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64。日经平均指数报11,671点，升213点。港金现价报11,880元，跌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14美元，卖出1,27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最挤塞嘅地方啊，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马料水有多车相撞，意外系仲未清理好噶。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咧系非常之挤塞嘅，龙尾去到广福村嘅，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马料水对出咧就有交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咧系非常之挤塞噶，龙尾去到广福村。咁跟进翻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啦，慢线嘅坏车都仲未拖走嘅。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都仲系挤塞，龙尾喺观塘警署。另外啦，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第二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一带咧都仲系车龙嘅，有待消散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啦，第二线嘅意外咧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都仲系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仔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仔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去观塘啦，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渡船街东莞街方向尾库。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可以罚款2,000元噶。咁最后咧，因为太过挤塞啦，再提多次大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马料水对出咧系有多车相撞嘅意外啊，非常之挤塞，龙尾去到广福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尤其是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如果耍太极，推卸责任就是行政失当， 污染失责。 我们必须向种种行政失当说不，推卸无理，申诉有道。欢迎与申诉专员公署联络，电话26290555。 如果你问细路仔，他们信不信有天堂，他们会怎么回答你呢？ 我觉得天堂是用云来做的。 咪住，咁厕所用咩来做的？ 咁如果班细路仔被困荒山野岭，咁佢哋又会唔会煮咗自己心爱嘅宠物嚟食呢？ 你有冇见过有人喺沙漠骑完骆驼食埋隻骆驼啊？冇，佢哋唔会咁做咯。 不如大家一齐睇下细路哥想什么？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统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爭個節目名都未講啊！ 我啱冚住咗，原來我唔記得咗。 風騷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黃耀祖，風騷快活人。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啊！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一嘅朝头早啊，嚟啦， 系啊，早晨啊，红火，系 啊， 红火唔系蚁，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 系啦，而家 冇 讲过啦， 系啊，呢个秋天嘅风咧，就真系吹到埋嚟啦吓， 等到啦，我好中意呢啲天气啊， 因为你啲衫 系啦，可以新衫可以出笼啦， 终于出笼，我新衫都咁快有啦，真系啊， 买定啊嘛，破钻贵啊嘛， 真系 走喺潮流嘅尖端系我黄耀祖嘅使命。 唔系，大家有呢个货 啊？唔系，一早买咗啦，新货啊，唔系买减价噶啦，喂。 不过系嘅，男士咧其实好欢迎呢个秋冬季节嘅。 系啊， 一男人咧着衫好睇就越多衫嗰啲配件嗰啲嘢系新越好，女人系调转啫嘛，越着得少越好睇咁解。 唔系，你个人单薄啫，你个人单薄着咗。 你有几厚啊你？ 我厚过你。 我唔系喎，佢厚过你，即系佢薄啲。 面皮厚。 唔系我。 面皮咪面皮，即系你最厚嘅。 系啊，黄耀祖虽然佢个子矮过你少少，但系佢个身段系厚过你好多。 我发觉你今日好唔对路啊！你一朝早翻嚟咧，不停留意黄耀祖嘅下半部分。 系啊，佢仲赞扬我嘅下半部分， 佢不停嘅、啊，先嚟就望到一对鞋，再嚟望到条裤，越望越上。我哋小心啲啊，真系。 唔怕啦，好嘢，大家都想睇嘅，系咪？ 既然你 冇话你好嘢，不过你俾我留意到啫。 佢话你厚啊，喂，你咪成日有嗰啲网购嗰啲衫嘅， 系啊， 你有冇用过咧最新嘅？叫做收货嘅一个智能柜系统啊！ 我唔知道、啊，即系咪有一个好似 locker 储物柜咁样嘅嘢？咁样咧就系咧有阵时，如果你屋企冇人收货嘅话咧，就摆喺个柜度，跟住得我就冇试过嘅。 因为琴日我同阿 Vinny 出去嘅时候咧，我就话啊，你无端端点解要共去荃湾咧？佢话我去收货咁样。我收火， 佢订咗嘢， 系啦，佢订咗嘢， 但系佢毫无， 佢惊好似你咁样，上次俾人呃噶嘛， 唔惊 但系佢冇隐瞒你订嘢嘅， 唔使隐瞒嘅，系咪先？即系嗰啲大家食嘅啫嘛，佢订咗啲嘢食咁样，同埋唔知有啲衫裤 book 好耐噶啦，佢话唔知攞单几个月咯，好耐先送到嚟， 几个月喂，船期都好耐， 系啊，我想咁耐啊，我唔紧要啦，跟住我话咁你荃湾有得攞咩？佢话劲啊，而家咧佢话有呢啲叫做智能柜系统咧， 好。耐下噶啦，哥仔。虽然我冇使用过， 系啦，你都冇使用 过。但系呢个系统都唔止几个月。 即系原来佢可以，系啊，因为好耐我未试过啊嘛。 因为你次次都兑 换 啊嘛， 始终都系第一次。 唔系而家其实有三种方法攞得噶嘛，嗱，兑换又得，你去嗰啲便利店攞又得， 邮局都得嘅。 咁啊，当四种啦咁样。跟住原来佢话个智能柜咁样咧，咁其实都真系好方便嘅。 智能柜咧，我其实 佢 send 个短信俾你， 系啦，俾个密码你， 俾个密码你1873888，咁你咪自己共去嗰度。 咁就开1873888咯， 系啊，咁就攞到噶啦， 真系几方便嘅你。 系啊，但我听到我都觉得好似好高科技咁样咧，哇咁似人哋嗰啲电影嗰啲唔知嗰啲 电子 物品嗰啲胶收咁样 啦。我而家摆喺第三个垃圾桶里面啊，你自己攞啦。 嗰啲胶收咧系喺保龄球场噶，保龄球场永远系载住嗰个储物柜，载住好多钱噶嘛，同埋假嘅护照噶嘛，即系电影嘅桥段就 系 咁啊嘛。 再唔系就嗰个抽水马桶 啊，系啊， 系啦，嗰个水箱盖 第四格嘅 系啦，水箱盖咪系嗰个水箱盖咧，先令我明白到原来个构造系咁样。 喂，唔系真系几方便嘅，好多其实咧好多嘅公共村嗰啲商场咧，里面都有啲大型 locker 喺度噶啦，不论系细格啦、中格啦、大格啦，好似你喺东京嗰啲 火车站 系摆你嘅旅行箧一样咁噶啦， 好正噶都咁啊，所以佢都嘟完之后咧就攞咗嚟咯， 系 啊，咁啊你会唔会都想试下用呢啲？ 唔使啊，屋企有姐姐可以。 以幫到手嘛，要訂嘢收貨。但呢個好笑噶，嗰日咧姐姐有啲尷尬啊，禮拜好似禮拜六嘅朝頭早，因為我呢個週末咧我就肚屙，咁樣咧我就邊度都冇得去。 揀得幾啱嗰啲時間， 真係啱， 係咯， 即係週末嘅時候嚟肚屙，咁就屙咗兩日啦咁樣。跟住咧突然之間咧朝頭早九點幾咧有人撳鐘，咁我自己平時都會有人撳鐘，即係嗰啲網購嗰啲送貨啊嘛，都係大約呢啲時間嘅。 今次撳錯咗， 早嘅，但我冇網購啊嘛，咁點解有人撳鐘咧？冇乜人會 坐錯咗隔離。以为你 系 太仔按摩， 唔系 揿错咗， 冇错冇揿错钟仔，系揿啱咗嘅。 哦，咁啱。 原来系我姐姐都网购啊！ 系啊， 我啲姐姐都网购埋啊！ 系我姐姐都网购啊！佢买网购咗，跟住仲要俾我听到咧，啲运费都唔平。咁但我又冇所谓嘅，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噶啦。 即 系 点啊？佢用 即系佢用咗你嘅地址网购咯。 系啦系啦，咁 但 系 咩叫啲运费都唔平咁？ 因为睇到嗰张单系咪？ 可能我 你俾定佢俾啊？ 梗系佢俾啦。 咁 点 解你话你都冇所 谓 嘅？ 咁唔系啊，因为嗱， 你听唔听到个破绽啊？ 唔系佢意思话借俾个地址，佢去诶、 我听到 运费 好贵，但你话咁都冇所谓啦，不如你俾埋 啦。但系唔系，如果我讲呢一点，如果个运费咧系差唔多300蚊， 哇！ 咁你就谂下佢买嘅嘢系几多钱？即系开头我第一个谂法都会担心，喂，咁你一定系买唔少钱先至会去到呢一个运费噶， 系 咪 先？ 即系重啦，系咪？ 系啦，如果唔系你好平嘅诶10蚊条裙，20蚊对鞋，你买几多啊先至会去到成？ 咁佢 买 咗咩啊？ 我冇，我咁冇叫佢开俾我睇。 咁咪300蚊 大家分享系嘛？ 后屘原来咧真系分享嘅。 即食面，即食面。 唔系。 三副系咪？啊，我订嚟香港自己用嘅。 系啦，系咧，但系原来唔系佢自己用嘅，即系我谂系好多其他嘅姐姐咧。 走水货。 又未到走水貨嘅， 佢散俾其他，哦，佢星期日拎去賣。 佢又唔係攞，佢又同我講話唔係攞去賣，佢話但係咧真係有啲姐姐嘅屋主咧，即係嗰啲主人啦、老細啦，佢哋咧就未必會想嗰個姐姐網購寄去佢哋嘅屋企。 係又唔知寄啲咩嚟㗎？係 啦，咁跟住我姐姐知道我冇所謂嘅，所以咧佢就好似。其他嗰啲姐姐嘅 帮手， 佢系嗰啲阿头， 系啦， 你就系深圳卢火车站喺嗰度教授， 或者我系旺角嘅港铁站。 佢哋订咩噶？ 唔系先，我想话，咁你有冇佢冇申请向你申请 噶？冇，不过我 OK 嘅，系啦，即系因为你即系大家一齐住，你平时佢个品性系点，你都知道嘅话，我又唔系太担心嗰啲会系毒品定系乜嘢嚟嘅。 咁我 头 先牛仔问啦，咁佢订嗰啲咩？ 衫裤系咪嚟嘅？因为嗰个牌子咧。是卖三副鞋拔的二set字头的那个呢、 那个。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即是很多人都上网买衫的啦。 喂姐姐都喺嗰度嚟 真 係 估唔到嘅，係咪先？仲定 會 少啊？ 加強咗咧，佢呢間鋪頭嘅信心啊！ 使唔使上嚟同我姐姐交流下先啊？ 因為平時咧呢個地方咧都係有啲姐姐去買衫嘅，因為佢有啲平貨嘅， 佢係平 即 係 唔 係 貴嘢嚟嘅， 都係又有少少時裝款。 係 啦，係咯。 我見到琴日姐姐咧去完街翻嚟咧，我覺得佢係著咗新裙嘅。应该佢好开心噶啦，咁就系咪？ 咁你有冇都同佢讲话？我都买咗条新裤啊，仲有条新鞋添。 佢梗系知啦，我啲旧衫咪又系俾佢。 吓、啊，你啲旧衫哦，佢着着得到咩？ 乡下嘛， 寄翻佢嘛，咪咯，寄 fashion。 转季啦，又系你用藉口嚟换衫换鞋嘅日子啦。没有灯，背影怎可上路？如没云，天空都不觉高。我与他若似天生一对多么好，单手怎可以抱？我怕在平地跌倒，谁伴我冒险跳下爱河？谁都要一对，即使手挽手出了错，想多知多有哪可一个？当风筝遇上风，即使快乐的痛，仍能乘着狂风，天空中。笑容，当风筝没有风，一颗心也都很重，谁能来做微风？不必管我的轻重，冥冥中遇上他，擦过爱的天空，倦极也不痛。 快乐的痛，仍然乘着狂风，天空中爱得英勇，有了他就算空空，仍然露着笑容，今生冬天就没有风，因我心也都很重，谁能来做微风，不必管我的轻重，明明终于想通，有我的天空，这样也不痛。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丰收私房菜。 这个星期我们会将丰收沙堡食你落肚。 唔该，我需要蚝油捞面啊！ 哇，够入味。 我嚟多个蚝仔煎蛋， 够香口。 发财蚝丝啊，唔该。 我想发达好耐啦。 究竟曾志豪三个字仲可以煮到咩餸呢？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 Pe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我真系想赞下我哋自己个活动先啊！ 嗯，赞自己活动嘅谂法。 哇，我最中意， 因为点解咧？ 自吹自擂呢四个字系我人生死嗰阵时嗰条玩乱嚟噶，自吹自擂， 我真噶， 系啦。 因为点解咧？我咪话咧，上个礼拜我喺度嗰啲 food court 度打稿嘅时候咧，咪撞到个听众嘅，俾佢见到我霸住人哋张台嚟做嘢嘅时候咧，佢除咗例牌 要赞啊， 系唔紧要？佢除咗例牌咧，即系会赞你个人啊，斯文啊，靓仔呢啲就不在话下啦，诚实啦，呢啲系咪先吓？佢仲加咗句。临走嘅时候咧，佢话你哋咧努力啲咧，煮饭俾听众食啦，咁样。 嗯， 哇，真系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嗰下咧想讲，我会做噶啦，咁样。 佢叫你咋，我同阿黄耀祖已经好努力噶啦，已经煮得好好味噶啦。 系啊，佢肯定佢讲系你而唔系你哋，真系啊。 系讲你啊。 但证明大家而家望住我哋咧，都会联想起咧，系你哋要煮饭。系 啊，呢一个咧特别噶，嗱一阵间咧12点半之后咧，我哋就会听到咧，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去咗赖生赖太啦，同埋我哋嘅公子阿峰啊屋企嗰度咧就煮咗餐饭食， 冇错。 我哋咧帮我哋剪接啦，12点半后听到，咁中间我哋做咗个声音嘅录音 啦， 喺度剪接噶， 系啦。 我哋嘅同事，我哋嘅监制啊，剪嗰阵时都真系忍唔住同我哋讲， 一路喊住一路剪。 你话因为 即系好难剪， 唔系佢话今次咧真系好窝心，好温馨，但系即系又好笑，但系同时间咧又好。感动喎、 啊，即系小中有啦。 系啦，究竟个内容系点咧？十二点半之后咧，大家就可以听到啦。 系啦，咁我哋 预告咧，我而家都摆紧上我哋。 好啊，好啊， 好啊， 好啊，好啊，视像版咧就要留意听日啦。系啦，咁今日有声音片段嘅。嗱，呢个咧就系上个礼拜喺赖生赖太度个经历啦。 系。 咁今个礼拜咧，我哋又嚟啦。 又嚟啦，又一新一个礼拜啦。咁我哋究竟要招募啲乜嘢咧？ 头先听到我哋个声带咧话，今个主题食你落肚。 点 样 食？ 三宝食你落肚。 系啦。 系啦，因为咧我哋发觉我哋三个个名咧。都有好多咧，即系送菜嗰啲材料喺里边噶，系啊，即系譬如，我觉得当仁不让首选一定桂花田，佢三个字都食得 嘅， 好似 同佢个人嘅身形有关系咯， 个嗜好都系， 所以涨咗啊， 系啊，真系嗱，你即系咩叫做将佢个名食落肚咧？譬如如果咧你联想到咧，可能话哇，咁我整只贵妃鸡嘅。 系啊， 咁咪有桂花田个桂字咯， 系啊， 系啊，咁个花嘅， 系啦，要食条鱼， 又有桂花鱼，又有两个啦， 要只食只鸡嘅， 鸡啊，系啊，甜鸡撑饭盖嘅又有啦， 做埋甜品嘅桂花糕啊， 又有桂花糕， 系真系， 即系呢个嗱，呢个就叫做咧，将啊桂花田个三个字啊，或者佢你觉得佢成个名个边一忽咧，可以嚟煮餸咧。 你就諗咗個菜單出嚟㗎啦。係 啊。 係啦。咁早都係㗎。譬如你話我要整條黃線。 嗯。 哇咁黃要早個黃出咗嚟啦。 我最好我個早字呢即係呢啲咁嘅天氣呢攞嚟煲湯啦。 對。 你話甜品嘅話就嗰啲紅棗糕啦。 係 即係嗰啲呢什麼蜜棗啊煲湯 啊。 哇幾潤啊同我個人一樣啊。 係。 又水潤。 又水魚。 係 呀。 咁咩 又 水潤啊。 係呀真係。 你自己係護膚膏啊。 係呀。咁豪仔三個字呢就我覺得好似都難啲我同阿祖都唔食食唔晒㗎我哋。 食唔晒三個字呢 字食唔到囉。 係呀。 當然如果我哋個聽眾咁叻食得到嘅話俾我哋知 道。我哋嗰個餐單比較膚淺嘅聽眾嘅能力係強啊。 嗱我曾志豪呢最容易諗就係豪嘅。係啦咁啊即係。 你個豪同祖都係好 貴嘅貴價啲啦我哋個名字。 有平有貴嘅有啲食完都會令人屙嘅。 係啦嗰啲豪仔呢哇咩八貴嗰啲。 你嗰啲早寫得多流鼻血添啊話你 流鼻血。 咁好似你開不順壞啊。 唔係啦。 我又掰你個 嘢。好多好平啊。 今日好食我貴價。 唔係我嗰啲蠔呢我有私心即係如果你諗到有味菜單呢係煎金蠔呢我一定搞份。 咩叫金蠔啊 嗱真係呢個你都未聽過。 真係 一隻蠔呢係金蠔嚟嘅。 好大隻㗎。 好大隻同埋好黃嘅。 係啊喺 即金黃色。 嗰次我老婆帶我去嗰個流浮山。 喔 咁驚啊你話你老婆帶你去跟住你唔記得咗嘅話你唔好返屋企啊。 唔會啦其中一間呢佢就話俾我聽佢話嗰個金蠔呢好好味。跟住我第一次嘅時候話咩金蠔啊哇哇仲要贵喎、 啊、 大佬。 係呀都唔係㗎因为大隻呀晒完出嚟都好大隻呀。 好似唔知百几二百蚊得个三隻定几多呢係呀跟住佢就返嚟呢仲话通常都用煎嘅方法去处理佢㗎。係呀煎金毛好香㗎。係 㗎 係呀嗰次我入完之后呢我都觉得哇舐舐嘴咁样呢。係呀。係啦哇所以你话我呢个名几好啊哇金毛真係。 但係即係得金毛囉。 有我后来諗到啦。 係呀。 我有款汤都系用我个名字出 嚟。係呀係好啊。 蚝豉汤。 味噌汤。哇 未係喎又真係得喎真係我諗起我就諗到個豪字邊度個豪字 係喎 跟住就喺度諗到 我升都食得㗎味噌湯啊真係。 係啊咁啊一志在必得啊好唔好有一個好唔好加個菜名落去。 咁呢啲變咗酒樓嗰啲菜單嚟㗎喎。 唔係喎但酒樓呢啲志在必得嗰啲 fan 發 神有㗎。 只有喎。 咁得你呢啲咩吉星高照啊邊度仲 光宗耀祖囉 光宗耀祖囉 食兩個字添可以係咪 吉星高照光宗耀祖齊晒。 咁 OK 啦， 系咪先？系啊，所以真系嘅，我哋想问下我哋听众咧，用唔用到我哋咧三个主持人咧个名啦，或者你系拆到每一个字啊，最叻就系咁样啦，拆唔晒每个字都冇问题嘅。 系嗱，即系咧，我哋咧，材料咧，应该我相信咧，我好似缩窄咗范围，但系我希望咧，你哋能够用唔同嘅烹调手法嚟煮我哋嗰啲名， 系啦， 达到我哋嘅主题，丰收三宝食 你 落肚。 系啊，喂，今次即系如果你呢个餐单出咗嚟嘅话咧，都系。好啊，我哋又上嚟煮，同埋今次你叫我煮啊嘛， 系咪一人一个名啊？ 一人一个，咪最嗱， 因为 我最好咧，你个菜单有晒我哋三个主持个名嘅，系啦，咁你话如果咧有一张菜单咧嚟嚟去全部都桂花田咧，咁咪冇嘢嘅，就 冇嘢嘅， 佢自己上嚟咯，我哋唔理噶啦咁样。 如果你想三合一上晒嚟嘅话咧， 系啊， 你每人一款啦，系咪？ 系啦，咁啊嗱， 即系都系煮三个送啫， 三个送咪最少三个送咯。 讲埋都系 有埋甜品都 OK 噶， 系我哋。煮人哋煮， 我哋尽量煮啦。我哋煮唔到嘅话，就同听众 一齐煮。 我哋 一齐 煮， 我未出手啊！我都 咩？你今个 礼拜你啊， 所以唔使惊啦。我都未出手，系咪先？ 大家可能就惊啊！即刻 好啦，嗱，即系上头一个两个礼拜咧，就我同阿黄耀祖啦一齐啦。咁啊，今个礼拜 阿祖煮 嘅，今个礼拜咧就阿曾志豪自己煮啦。咁下个礼拜即系话我哋今次呼吁咧，就系听众同我哋一齐煮，好唔好？ 一于咁话啦， 即系我哋识煮，我哋就煮啦。 系啦， 唔识嘅你哋煮。 系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哋嗰啲叫咩？喺嗰个坊间上面咧，都有好多能手嘅， 系 我哋嘅听众啊。如果你哋觉得自己煮得好劲，又谂到个正嘅菜单嘅话， 系 一定要包含住咧，就系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三个人嘅人名嘅餸咧。 系 你谂到嘅话咧，下个礼拜就到我哋 去屋企 嗰度 啊。嗱，我觉得俾个难题大家，我哋即系觉得桂花田系最容易啦，但反而咁容易嘅，会唔会你有啲新意咧？即系譬如话，除咗桂飞鸡。 系 嗰啲桂飞蚌定桂花蚌啊？ 桂飞蚌， 桂 贵妃糖，我哋嗰日录宣传声带谂咗好耐嘅呢个， 好似系贵妃糖， 贵妃糖， 所以我哋改咗啊嘛，本来系桂花糖噶嘛，黄花鱼系我啊嘛，本来系 佢啦， 而家变咗个黄花鱼佢啊嘛， 系啦， 因为系贵妃糖， 即系嗱，譬如阿祖个祖咧，我哋谂嚟谂去都系红祖啊蓝祖咧，即系你会唔会大家可以叻仔啲咧？ 系 会觉得其实佢个祖仲有第二啲即系煮法啊，第二啲食材啊， 其实 有 咧系任何汤水都有嗰个物祖嘅，咁已经够噶啦。你煲咩汤啊？系啊，红枣、白枣，哇！ 但 系 我哋揾到个蓝枣糕嗰啲都劲喎。 系啊，咩食煮食啊？ 蓝枣糕啫嘛。 蓝枣好似系补过红枣噶。 系啊，黑色噶嘛个蓝枣系。 同我一样 blue blood， 蓝色噶， 黑色 啊， 系咩？黑到冇人有啊。 系啊。 好似你个人噶嘛，人生啊。 系啊。 你嘅运程 啊。系咪即系叻做啊？ 系叻做啊！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即系研究下。咁啊，你知咧，讲意头咧，我哋中国人咧好叻嘅，即系化啲人名咧。入一道菜里边， 咪同埋咧，原来即系我哋都知识有限啦。但一上网，哇，原来都唔少喎。即系讲紧我哋啲食材咧， 系 我哋曾志豪啦、黄耀祖啦、桂花田嘅食材都唔少噶， 唔少嘅。 系啊， 我未谂到个字字。 但系系啦，你争个字就，我都 系 知嘅。 有冇啲中药可能系有个字字啊？ 咁如果你都唔知嘅话，我哋唔知噶啦。食中药嘅话，曾志豪你真系权威啦。 但系田勇知啊嘛，系咪？ 你知唔知嗰阵时有任阳福好出位噶？要到中药， 唔知啊， 系啊。 叫咩咧？ 任阳福咯， 哦，系咩？ 佢名真系叫任阳福啊嘛。 咁你食得好多喎，咁应该。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马料水发生交通意外，七男一女受伤。受交通意外影响，附近一带交通挤塞。事发喺朝早近9:00，至少涉及五架车，当中包括两架轻型货车同埋两架私家车。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表示，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青年发展委员会将会在明年上半年成立，展开协商、沟通和统筹工作。他说为青年增加青年人议政、论政的机会，政府会委任更多青年人加入政府咨询组织。现时政府委员会青年成员比例是 8.4%，目标五年内增加至到一成半。体育发展方面，刘光华表示，启德体育园区的进展良好，期望明年能够动工。他又表示，西九文化区的戏曲中心将于明年落成。警务处谈判组去年全年出动83次，但今年上半年已经出动46次，成功将当事人的由危险境地带返安全地方的比例大约是90%。全组有66名成员，今年选出17人参与危机训练课程。谈判组每2年在警队招募新人加入。总训练主任张建斌表示，训练课程除了教授游说和沟通技巧，教官亦都会设计训练情景，加入最恶劣情况，测试学员的应对能力。谈判组工作肩负拯救生命的责任，担任谈判专家6年的警长梁少祥表示，处理个案现场讲求团队合作，亦要小心聆听事主的需要。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认为，港独思潮和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在北京出席19大会议的陈宝生接受本台访问时，不评论出现港独思潮是否特区政府回归后在教育方面做得不好，但他说香港人自有判断，心知肚明。陈宝生强调，国民教育教授一国两制、国情、基本法、中国历史以及国民认同感，不存在洗脑，社会的担心并无道理。他说要推动国民教育，老师要先认同和爱国家，特区政府要给老师团体正确认识国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是极高。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329点，升系跌153点，成交金额3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1,253点，升1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中人寿25.4升八毫，腾讯控股348.4跌个二，中国平安67.25升一毫。盈富基金26.25跌两毫，建设银行6.89跌四仙，工商银行6.22跌八仙，中心国际10.8升三毫六，友邦保险59.3跌九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02，日元113.78，瑞士法郎0.985，澳元0.782，加元1.263，新西兰元0.696，人民币6.63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77。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658点，升200点。港金现价报11,880，跌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85美元，卖出1,27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一带系较为车多。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咧仲系好塞车啊，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锦田公路梅林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 Made in Hong Kong。 网上骗案嘅手法层出不穷，骗徒可能会假冒你嘅朋友发电邮，话喺外地有麻烦，要你存钱入佢嘅银行户口帮佢应急。骗徒亦可能假冒你嘅生意伙伴，叫你将订金存入公司新的银行户口，所以收到可疑电邮的时候，要打电话向电邮的真正主人求证，避免财物损失。核实电邮者身份，揭穿骗徒真面目。 如果你问细路仔，他们信不信有天堂，他们会怎么答你呢？ 我觉得天堂是用云来做的。 睇住，咁厕所用咩来做的？ 咁如果班细路仔被困荒山野岭，咁佢哋又会唔会煮咗自己心爱嘅宠物嚟食呢？ 你有冇见过有人喺沙漠骑完骆驼食埋只骆驼啊？冇，佢哋唔会咁做咯。 不如大家一齐睇下细路哥想什么？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我哋即将咧就出发去煮我哋嘅第三餐啊！唔知呢个曾志豪喺呢个星期有冇去真系上网去学习下，究竟我哋啊100蚊餐里面嘅营养餐究竟系点样？嚟紧我哋嘅三个节目主持人嘅名，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个名啊！究竟有啲咩餸仲可以提供下俾我哋听众？我哋一阵间完咗风头火势，要你交三个出嚟啊！曾志豪。 其实上个礼拜我的确系有钻研咗一番嘅厨艺噶，话算我到朋友屋企度食饭嘅时候咧，我都有帮手煮咗味餸嘅，就系、是、盘菜啦。冇错，喺个盘菜食剩得翻个底嘅时候，我有份落包即食面落去嗰个盘菜嗰啲汁度，然后又帮手捞咗两下，哇！你觉得呢个算唔算系一个限价餐单呢？无论如何，17238等紧你，将我哋三个人名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谂得到点样用我哋个名整一道餸嘅话咧，欢迎你打嚟，风骚三宝锡你落肚。话说琴日咧，我哋喺中央责任节目里边咧，就曾经有讲过呢一个咧，卫生巾嘅问题啊，系啊，真系琴日咧，如果你有听嘅话咧，你都发现原来咧有啲男士咧行山嘅时候咧，佢真系会带卫生巾喺身嘅。点解咧？因为据讲咧，佢哋嗰个止血功能好强啊，兼且咧就唔会咧黏贴伤口咧，所以系好多行山人士咧，嗱，真系琴日有听众咁讲嘅，佢话系爱嚟即系吸汗啊，又或者系止血嘅时候咧，即系确有功效啊，唔好以为净系女性嘅专利啊。嗱，既然系咁嘅话咧，究竟系会唔会咧？即系呢个M 巾咧，佢嗰个吸湿能力咧，都成为咗一个指标咧。今日咧就见到咧有一个报章咧就做咗一个卫生巾嘅调查。咁做咩咧？佢就话咧揾咗本港咧五款嘅姐姐巾，就检测下咧究竟佢哋咧会唔会有啲咩残留毒性留喺度啦咁样。因为早排咧就话韩国嗰啲咧就有留低到啊嘛，我都记得咧，即系我哋又喺度倾过添啊，仲话用完之后咧可能会乱咗啦，甚至乎会冇咗，亲戚以后唔嚟探佢咁样添啊。咁咧而家咧佢就即系有份报纸咧就揾咗咧市面上五款常见嘅姐姐巾咧就去检测啦，就测几样嘅。咁啊，睇下究竟咧，即系里边会唔会有啲咩斑马鱼胚胎毒性测试啦？会唔会有咩水中银啊？会唔会有嗰啲转基因啊？哇，就好多噶！哇，结果咧真系发现咧，有一啲咧系未能通过嗰个毒素测试啦。而最紧要系咩咧？佢话有一个样本嘅毒性咧超标一倍，而佢结论咧就系话，当嗰个产品吸湿力系越强嘅时候咧，佢越容易会泄漏呢一个有毒嘅即系毒素喺里边啊！吓，咁即系点啊？即系咧，即系可能你要拣啲好容易漏嗰啲，即系佢容易漏咧，就吸湿力唔强啦，吸湿力唔强咧，佢就唔会有毒啦咁样。咁问题呢、這个算唔算生死抉择咧？究竟作为一个用家，你系宁愿有毒啊，但系佢又唔会即系漏晒出嚟，定系你宁愿佢漏晒出嚟，但系你冇毒咧？喂，即系边样都死嘅、啊。而家咧，佢真系揾咗有一啲即系专家咧，佢就讲咗咧，就话喂，里边咧由于即系有一啲叫做聚合体咧，咁佢我有吸水嘅成分嘅，咁但系咧亦都系一啲发泡胶嘅成分嚟嘅。那个部分咧可能会咧挥发一啲咧不明嘅急性或者慢性嘅嗰啲毒素嘅话咧，佢咁点算咧？佢话而家真系最紧要咧就系嗰个吸水嘅情况，越吸得劲嘅，可能就越容易有毒，所以咧。佢就建議大家，即係如果咧你唔係特別有一啲好大嘅，即係嗰個叫做出血嘅需要啊，即係你就唔好買啲吸水力咁強嘅產品，以免咧就吸完水之後咧就變咗吸毒，係啦。同埋佢會俾埋一個時間建議大家更換嘅。嗱、這、呢個即係由於我冇經驗啦，我唔知道呢個會唔會其實大家一般用家咧都係會咁用嘅。佢就話每四小時就換一次。嗱，唔知道各位会唔会其实平时不嬲都系咁嘅时间噶啦。如果你系有呢种习惯嘅，咁恭喜你啦，即系你已经可以避过一劫啦。但如果唔系嘅，平时你唔知系五个钟先换一次嘅话咧，可能你要听下专家嘅建议啦。因为佢话你如果唔系四个钟更换一次咧，可能中间用太耐咧，佢会烂咗啦。咁咧可能会流出一啲有毒嘅物质咧，咁可能就会大件事噶啦吓。所以咧千祈唔好即系噏咁耐咯。系你明啦，唔好噏咁耐啦。咁但系。我睇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嗱，你唔好惊，亦都唔好恐慌。如果你真系有即系怀疑嗰啲产品，你可以真系爱嚟俾男人啦。即系头先我讲嗰啲行山算用得好好噶。听讲咧，佢哋仲有一款嘅做法咧，系将佢黐喺个鞋底度咧，爱嚟吸脚臭啊、吸汗咁样噶，系真系万事万灵噶。因为即系佢话薄啊，咁佢即系冇伤口嘛，咁照计佢嗰啲毒素系咪应该即系唔会入咗落去，即系我哋身体里边咧，所以啱噶啦。你用唔晒嗰啲嘅就转俾男人，有怀疑嗰啲转俾啲男人，可保平安，定系可能大家都会反璞归真，不如用翻平时嗰啲咧可以洗嘅嗰啲。先至更加系安全可靠，唉，真系惨！究竟你想吸毒啊，定系吸血咧？ 风头火势。据讲黄耀祖做嗰行咧，都会有啲人系用呢一个姐姐巾，我哋喺舞台上面使用嘅，就话贴嗰啲咪咧，贴喺后边，即系又唔会出汗啊咁样。唔知佢有冇试过咧？我哋问下黄耀祖， 系有噶。但系咧，唔系贴喺个身度，仲要系贴喺块面度嘅添。点解咧？即系你咧有阵时黐住啲无线咪咧，因为好近块，即系黐住喺块面度噶嘛。咁你就喺下面拖拖底，吸咗嗰啲水，吸咗啲汗嘅话咧，咁个咪就冇咁容易坏啦。所以小弟都有试过用过嘅。 咁有冇多谢家姐？ 唔知啊。今日咧就睇咗新闻嘅时候咧，一个小小嘅报道。不过呢个小小嘅报道咧，对于阿祖嚟讲咧，系一个几深嘅感觉同埋震撼嘅。我谂讲到自杀学童呢一个问题咧，我哋喺节目里面啦，《风骚快活人》都真系讲唔少啊。但系点解琴日嘅呢一单嘅新闻咧，依然咧都真系吸住我嘅眼睛咧？因为咧多咗一个数字出嚟。如果我哋就咁讲，74唔算一个好大嘅数字啊，系咪？但如果讲緊74位嘅学生系喺过去两年啊，系由2015年嘅8月2号到到2017年10月12号呢，呢一个74嘅数字呢，就系我哋香港学童自杀嘅人数。我諗如果讲到呢度嘅话呢，呢个数字对我嚟讲系非常之震撼嘅。讲緊嘅数字真系一啲都唔少啊。其实琴日就系咁样嘅，有一个嘅民间嘅团体啦，就发起咗一个叫做纪念被遗忘孩子嘅游行啊！一班嘅学生啦、公众人士啦，佢哋就选择唔着鞋、赤脚咁样咧，由立法会啊游行去到特首办嗰度啊。点解要唔着鞋呢？因为咧，我哋着嘅鞋啦，同埋孩子咧系同音啊。佢哋希望咧，大家可以唔好遗忘佢哋，要好好咁样去记住佢哋。喺成个佢哋游行啦，同埋佢哋集会嘅过程啦，当中咧有一啲嘅家长咧举咗一啲例子咧，我觉得大家都真系可以再反思嘅。譬如有一位嘅家长咧，佢就话佢个女啊，早两年咧只系读紧 K1， 即系幼儿班，大约咧就系3岁嘅时候啦。原来幼稚园咧已经要佢哋写字，咁当然啦，大家知道啦，其实教育嘅条例咧就系话 K1 系唔需要执笔写字嘅。不过好多学校咧的而且确又会咁做。佢后屘咧过咗成个月啊 ，sorry 系2个月先至啱啊，先至知道佢个女女原来因为年纪太细，根本笔都未揸得好，又点会写得好个字呢？写唔到字，佢就觉得好有压力，因此咧而觉得唔开心嘅。咁你可以见到啦，其实呢一个嘅社会问题同啊喺我哋啱啱推出咗嘅呢个施政报告入边，都有讲到好多嘅社会问题啊，住屋啊、交通啊，就得到好多嘅重视啦。但其实教育又或者系学童自杀嘅问题咧，理应系需要有我哋更加多嘅关注啊。不过当然啦，教育都有好多新嘅措施嘅。但系就住呢个学童自杀嘅问题咧，讲真，我就真系唔系睇到好多。但你见到74呢一个数字，只系过去两年啊，好多小朋友你见到每一年9月都系嘅，一开学就会有好多同样嘅问题出现。我谂呢一样嘢咧，对于学生嚟讲啦，对于家长、对于学校、对于老师嚟讲咧，都系几困扰。而且呢个问题咧，同住屋问题、同我哋嘅交通问题一样，其实系冇得再等嘅。所以如果我见呢几日就算我今日睇返报纸啦，我有少少失望㗎。74位嘅自杀学童喺过去两年就出现咗啦。但喺报章上面嘅报道呢，得到都真係一啲都唔多，甚至我睇部分嘅免费报纸可能版位唔够啦。即係睇嚟睇去练啊。掂一掂呢一个嘅游行都冇啊，即系睇到都觉得啊有啲心伤啊。反而咧，可能对于一啲只系比较娱乐性多啲啊，又或者系趣味性，甚至啊，我哋讲一啲八卦啲啊、花边啲嘅新闻啊，大家就好大条咁样去报道嘅话，我相信呢一班嘅学生，又或者唔单止呢74位嘅学生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啊，仲有而家咧依然在学，佢哋有好多都系一个压力底下成长嘅小朋友。我谂不论系各个单位嘅朋友，理应都要俾多啲嘅重视佢哋，佢哋就系纪念被遗忘嘅孩子啊！但我谂我哋只要每一个人唔遗忘佢哋，用翻我哋嘅心，好好咁样去记住佢哋，而且用行动去帮助佢哋嘅话，呢个就系最好正视佢哋嘅方法。 风头火势嗱，一阵间咧，今日就唔系我哋礼拜三咧，又会去到我哋第三炮嘅屋企嗰度煮饭啦。讲紧嘅咧就我哋呢个风骚私房菜啊，而第四炮嘅咧就系要啊食我哋落肚啊嘛，即系我哋嗰个名啊，有嗰个餸要有我哋个名嘅。但系最容易去谂到嘅话咧，一定咧就系我呢一位拍档啦，1872388啊，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俾我哋。我呢位拍档个名可以煮好多餸啊，可能因为咁佢个身形都嘣嘣嘣嘣嘣咁样膨胀。佢就系桂花田。 虽然我个名好多餸名都可以加入去，但系桂花鱼我又麻麻地食嘅，桂花糕我都唔系好食嘅，因为真系咧唔知系咪觉得自己食自己落肚唔系几好咧。但我食蚝，但我食早嘅都。嗱，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嗱，近呢几年咧，成日都听到，你记咗入脑未咧？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啊，系啊，真系咧唔可以咁自私啊！自己吃喝玩乐完之后，要人执你手尾，咁我哋咧即系要亲亲大自然啊嘛，唔系亲亲你啲垃圾啊，你唔系亲亲你唔要嗰啲垃圾啊。但系咧，即系有啲咧，有啲人就话啦，乜唔系有啲嘢系大自然可以接受嘅咩？唔系嘅咩吓？哦，系咩？咩啊？咩系大自然可以接受啊？嗱，有环保团体咧就访问咗303个市民啊，问佢哋咧有关咧香港山野垃圾问题。咁啊，当中咧有80% 嘅市民咧就认同啊，政府咧撤走垃圾桶嘅措施。咁啊，因为咧政府已经话啦，陆陆续续咧将会啊喺山上面嘅即系行山径嗰啲垃圾咧就会逐一而除噶啦。咁所以咧就可能陆陆续续冇噶啦。咁啊。有 80% 市民认同嘅，咁但系有一半就话啦，哦，可唔可以分阶段啊？唔好一次过撤走啊，或者留翻啲啊？咁有大部分人咧就反对伸延至撤走露营同埋烧烤地点嘅垃圾桶，呢、這个又真系好似系嘅，因为真系每次咧，譬如到秋季大旅行嘅时候，真系嗰啲学校咧系断日计啦，同埋断。吸计啦，都真系好多人嘅。不过系我哋可以教育佢哋嘅，可以自己自备垃圾袋嚟装走一啲嘢嘅。咁但系譬如有阵时你真系唔知噶嘛，嗰啲我肚痛啊嗰啲嘢嘅时候，咁点算呢？就真系要考究下啦。咁有啲市民咧就话啦，有啲垃圾咧系可以随处掉噶嘛，唔系噶咩？因为大自然会吸收噶。你讲嚟听下系咩咁？佢话有9% 嘅市民咧就认为啊。水果皮，因为佢哋都会带啲生果上去山上面去烧下树啊，或者系新樽下咁，即系譬如梨啊、橙啊、苹果啊等等嘅。佢认为水果皮咧系植物嚟嘅一部分嚟噶嘛，咁咪可以喺呢个土壤嗰度分解咯。咁有啲仲误以为啊，纸巾都系可以容易分解嘅一个垃圾，都可以掉嘅。但系咧有报告就话啦，实际分解咧佢系需要几个星期先至可以完成啦。同埋咧水果咧系外来嘅物种啊，即系佢其实你个山度唔系有棵梨树噶嘛，系咪？咁即系佢属于系外来物种咁啊。佢话残留嘅种类咧会咧影响生态啦，同埋咧有卫生嘅问题嘅。咁啊，有调查，仲发现咧，佢就话啦，香港市民咧系行山方面咧，有70% 咧，都会带啲食物包装嘅垃圾啦。咁啊，68% 咧系纸巾啦，有49% 咧系即系嗰啲胶袋嚟嘅。咁我希望建议市民咧，真系唔好带咁大量嘅嘢上山啦。第一，如果你要带嘅，唔紧要，唔该你真系咧自己好好用翻你个袋装翻走你要食嘅食物啦。你个水樽最好又唔好用啲胶水樽咧，又用啲自攜嗰啲水樽啦，即系唔好用即弃嗰啲啦。咁做好准备咧，咁你就自然觉得冇垃圾桶都系一个唔系大嘅问题噶。咁希望咧，市民又同政府一齐合作啦。咁政府又多多去教育市民啦。咁大家一齐心合作，先至可以做到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噶。 接送你远。 承受的美丽，落在心底不遥远。谁也知景色都总会换季，谁也等光阴会的流逝，谁人可引飞走的白雪，再将心之中压过世，微抱紧便放低，为何你令我活到仲夏仍像初冬，别了衣斗后还无穷，没有胆一个到东京这么痛，令我知道我太爱被抱拥，以后也害怕独自凝望天空，被你抛下刺激难用的痛，面对花开只说一半。找方法分完全不失控，还幸这里这样恋情在最动心中，为何你令我活到仲夏仍像初冬，别了衣斗后还无穷，没有胆一个到东京这么冻，知道我太爱被抱拥，以后也害怕独自凝望天空，被你抛下永远不懂，面对花开似雪一般冰冻，仍难相信你与我未过冬，以后纵是困进地球没星空，梦与点亦像石头如此重，在我心中有说法不能用，就算敢再度困穿旅程，迷途发现世间几好这样冬。 风骚快活人年度巨献 风骚私房菜， 这个星期我们要将风骚三宝食你落肚， 先来一个贵妃鸡 啊有贵妃来个贵字， 再来一个贵花鱼， 个花字都有， 不差再田鸡饭了， 田字都吃了， 究竟贵花田三个字还可以煮到什么餸呢？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贵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哇，啲听众都諗到我哋个名 字， 都 OK 喎， 系真系， 系讲嚟见见嚟听下先，有冇啲即系好正路嘅桂花鱼就唔系喎。 Irene 咧就话啦，我谂到啊，将你三个煮埋一齐仲得噶， 即系捞埋，即系捞乱骨头咁讲嚟就系、是、咩、就是、啊？ 唔系咁，佢咁讲，佢话咧嗱，你嘅佢又捉字失嘅， 系 咁佢就话虫子。松子即系个子字，即系你，所以佢当系你个字啦，个字字。 哦， 煎佢系煎煮虾仁， 豉油松子煎煮虾仁啊！咁、那个虾仁系边个？ 唔系个字字，佢食 嘅 系 食嘅字， 系啦， 都 OK 嘅。咁啊，仲有豉油黄啊嘛，有个黄叶黄叶嗰个黄字啦， 炒嘢 蒸桂花鱼喎、 啊，哇！豉油黄蒸桂花鱼啊， 系啊系啊，系跟住仲有呢个红枣。嚟咗就炆排骨咁， 排骨系我啊， 系啊，因为佢话豪仔系排骨。 呢个几好，呢、這个 其实我觉得如果咁咧， 好叻啊！佢哋 你用埋体型都得噶， 其实系、啊。 系啦。诶，搵譬如搵只长条嘅，即系譬如香肠啊、腊肠啊。 唔系，咁我哋唔可以有矮瓜。 系啦， 边个系矮瓜先咁？ 节瓜先， 冬瓜咧咁。 系啊，米瓜、冬瓜。 以名以身形。 咁你系咩瓜？你系秋葵咯，你咁中意。 就系秋葵。 凡凡咧又成日。 我系秋葵，点解又悭嘅？ 真系，又加埋呢个咧身形嘅元素，我觉得又 OK 喎。 呢个呢个 好笑 啊！系啊系啊，咁跟住佢第三味咧就同煮阿祖同埋排骨啊，好开心啊！佢话将我哋炒埋一镬，我哋 呢啲叫咩？一镬熟。 跟住另外一位听众咧就喺度讲啦，有呢个桂花盐水鸭，一嚟食啊食你两个字啦， 系啊系啊， 香煎金蚝啦，头先讲 系啊 系 啊， 另外呢个咧佢将我咁样做啊，我觉得几好啊！ 将你点做啊？ 杏汁椰枣 咩个椰 炖百合。 椰枣是什 么？我想是一些 椰子加枣啊， 我不知道啊， 椰枣啊，椰酥啊， 这个感觉挺好笑，拿来炖 啊。椰子啊，我想是有椰汁在的。 椰枣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那么即是他们都将，其实呢我觉得 Irene 的想法好，将我们那些 炒埋一碟啊，是吗？ 排骨茄子， 不是，我觉得因为 他有创意。 那你不是还用椰子猪肉都可以啦。 猪腩肉 啊，对啊，猪腩肉冬瓜， 听到 冬瓜猪腩。肉呢铺真系冇得弹喎，真系。 正，我觉得。 你都得，有一味我同你捞埋嘅。 我靓仔。 唔系黑糖醋排骨。 系啊， 系啊，我系黑糖。都得，大家咧都可以真系发挥多啲你哋嘅想象力啊！吓，1872388咧，而家就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啊！点样啊？今个星期喺我哋丰收私房菜里面咧，将我哋丰收三宝啊，煮埋一碟啊！ 系，你提供啲菜单，起码等我哋多啲灵感先啦。 将我哋嘅名加入去里面又有啦，将我哋嘅身形加埋落去都无人欢迎。 总之啊，我哋啲元素咧食咗落去之后咧就。嚟唔嚟啊？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即系等紧你贡献个菜单出嚟咧。今次我哋会好好将佢炮制啊！ 43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8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7点，升1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中人寿25.35，升7.5。中国平安67.5升3.5，腾讯控股348.6跌1蚊，盈富基金29.25跌2毫，建设银行6.88跌5仙，工商银行6.22跌8仙，友邦保险59.2跌1蚊，中芯国际10.8升3.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02，英镑10.295，瑞士法郎7.925。澳元6.102，加元6.179，新西兰元5.434，欧元9.1834。每百日元兑港元6.86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041。日经平均指数报21658点，升200点。港金现价报11880蚊，跌4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03美元，卖出127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伟业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锦田公路梅林苑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手下留情， 因为 We are a family。 打开蚊帐，打开蚊帐。 咦？唔使搵啦，我哋做足灭蚊措施，重点会有只蚊啦、啊。你睇。装水的容器冚实，花樽的水又成又换， 冷气机托盘和花盆底碟都冇积水， 垃圾包好晒，鱼缸又养咗会食蚊幼虫的鱼， 好简单啫！ 只要每个星期都做足检查和清理积水，就可以防止蚊子滋生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热。 刘伟恒、梁丽勤阿一，你哋吓霸咗我地盘啊 ！Vivian 唔好玩啦，你个地盘系玉女界，点会霸到你啊？ 仲有个红馆舞台咧，点系霸到你啊？我系讲呢个时段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啊，你知唔知当时咧系青春交响曲噶？我有份做噶。 嗱，你一齐上嚟做，咪可以嚟一个手下留情成青春交响曲咯。 又好，睇下你三个搞乜鬼？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饮到气温啊！而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今日礼拜一咧，我哋呼吁大家可以谂到我哋三个名嘅话咧，你可以整备送，睇下冇啲咩黄耀祖啊、桂花田啊，同埋曾志豪啲元素噶啊嘛。Facebook 咧都冇人欢迎嘅。 系啊，系 啊， 系、okay, 啊。喂，几位啊？两位拍档冇几位，好惊啊吓。 几位咯？ 咪几位咯？我哋有三位嘅。 有三个。 系我哋有曾志豪啦，有黄耀祖，有桂花田啦，有风霜百汇人啦 吓。系啊，正啊，正啊。喂，但系咧，我谂喺呢个周末里面有一单新闻咧，对于我嚟讲系。非常之震撼嘅， 震撼嘅。 唔知你哋两位有冇睇到嗰个片或者个闭路电视嘅片段咧？ 边段啊？ 边段啊？哇！嗰、啊那个韩式啊？ 唔，边个啊？诶、欸，我哋好多片段睇， 唔知 啊。我系讲紧轻铁站嗰条， 哦，嗰条片有 啊。你咁样都冇睇到？ 我追落去啊嘛，系 啊，就因为咁样先唔想睇咯、 啊。因为觉得太残忍， 我惊啊，系啊。 系啊，但系唔系我睇到嗰阵， 我平时翻工见到你都惊惊地噶啦，已经。 喂，可唔可以打岔一句？ 嚟啊嚟嚟， 讲啊！ 即系我哋嘅前辈阿罗启新咧，佢又话 呢啲即系食字嗰啲系嘛？ 叫所有贵嘅送贵翻田都啱噶啦， 咁又系、啊， 咁又买咩煮得啦？如果你讲紧系贵嘅送都系咪啊？ 啊， 得啦，阿启收到啦，唉， 系啊， 系 啊， 啊， 我都 唔平噶， 你所有豪嘅嘢都得啦，系咪先？好豪嘅嘢都得， 系咯，做咯， 你早啲去买咪得。 或者早啲去煮啊， 早啲去买啲好贵嘅蚝，咁咪有晒我哋啲住宿。 傻咗。OK， 系啊， 睇下电视。 系啊，系啊，唔好意思，真系。 我唔紧要，唔紧要。喂，但系呢一个咧，即系而家咧，就好似咧就揾到嗰位推人哋落，即系如果我哋讲翻成单新闻啦，阿替姐咧就系嗰位 清洁工， 清洁工人啦，佢、就系俾一位嘅朋友啦，即系唔知系咩原因嘅开头，就真系将佢拱咗落个路轨度。睇到嗰条片段嘅时候咧，都真系几惊。好彩咧就冇輕鐵咧、就喺嗰個時候咧就細過嗰個路軌啦。如果唔係咧，哇嗰、那個後果 出事噶啦， 都真係好不堪設想啊！ 係咁，而家就話嗰個好似飲醉酒啦，因為佢之後咧其實係即係飲醉酒鬧事嘅時候咧，被警方捉到咧，跟住發覺做乜咁似擁人落路軌嗰個人嘅， 係 啦。 所以咧咁跟住咧就其實已經啊好彩咧就捉到佢，都控告咗佢呢個傷人罪啦。咁樣咧就會喺稍後嘅時候咧就會即今日啊就會提堂噶啦。但係咧你哋发唔发觉咧？近排咧的而且确喺香港度咧多咗好多同又唔系同类型嘅，但系都一啲几匪夷所思嘅新闻。譬如我哋前阵子我哋三个字咁喺度倾偈讲咧，有一位嘅朋友就揸住把刀喺广东度咧，就叫人哋 钳人饮汽水， 饮汽水，饮汽水，饮汽水。跟住咧呢排咧都唔知点解，唔知系咪因为报道得多啊？ 你好似又多咗呢啲咁嘅新闻。 喺法庭上面有人攞把刀出嚟啦，跟住即系大家都好似即系带住把刀出街咁样咧。我睇到呢个 啲武器啊，明明都武器唔可以带出街噶嘛，系啊，利刀啊、铰剪啊， 个感觉咧都觉得真系几不安啊，真系。 系啊，不过咧，即系嗱，如果你讲翻话路轨嗰个意外咧，第一。即系轻铁咧，装唔到幕门嘅。 系啊， 系啦， 因为 真系装唔到。 佢起码而家呢个环境，从来冇听过系会装啦。 唔系嗱，譬如我见到有啲咧喺我哋以前叫做九广铁路啦，即系有啲站咧都真系户外嘅，佢都有半个嘅幕门嘅，就系、是、好似到腰咁高咁样咧、都有啲地方系有噶。 系啊，但系佢又冇啦。 因为有啲地方嘅可能环境因素起唔到啦。如果系起，佢应该起咗嘅，我相信就 系啊。嗱，佢又冇啦，咁啊。 而且呢嗱，即系我觉得第二咧，你睇翻条片咧，嗰个清洁姐姐咧，佢真系企到最边嗰个位。 其实佢系过咗黄线嘅， 佢系好边噶。 但系咁我企喺边，我都系因为我清洁啊嘛。 唔系唔系，我系同对面个阿姐倾紧偈嘅嗰阵。 关事啊，个意思即系话咧，其实你无论咩工种咧，理论上都唔应该令到嗰个工人咧身陷一个险境啊嘛。嗱，即系举例啊，其实佢同企喺嗰个大厦窗台边系冇分别嘅。 啊，都可以。 佢一个就跌落路轨，一个就跌落街。即系其实你都唔应该企到咁边噶嘛。咁如果你真系要企到咁边，嘅话咧，其实你唔能够即系完全冇任何意外发生啊嘛。嗱， 就算有人拱佢落，唔系有人拱嘅，可能佢自己失足 啦。佢到咁边，我开头我见到嘅时候咧，我都有谂过就话，如果佢喺黄线即系出边嗰度咧，照计即系冇咁易就一拱就即跌到落去路轨噶嘛。哇，跟住我望翻，唔系嘛，直情系即系站在悬崖边噶，系崖上的波儿嚟噶，真系好危险噶。 所以咧，我哋成日咧都听嗰句咧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系 啊。黄线后面咧，我谂呢一句咧，即系对于所有嘅市民又或者工作人员嚟讲咧，呢句我哋都应该要尽量去遵守。 系啊，嗱，即系唔系话哦，你而家怪责翻嗰个受害人啊，你怪个阿姐企得太出啦，唔系，但我觉得第一就证明咧，即系嗰个咁嘅路面咧，嗰个咁嘅设计咧，系容易有意外嘅。 系， 同埋嗱，咁我哋其他乘客。有阵时你企喺即系特别系九铁咧，即系所谓九铁嗰条线咧，咁全部都无遮无掩噶嘛，冇幕门噶嘛。 其实嗱，有一个站咧，我以前老家系大埔咧，有一个站我成日都好惊嘅，就系大学站。 点解啊？ 因为大学站咧，佢嗰个弧度咧比较即系比较弯，变咗首先咧，佢同月台同埋个列车 嗰个罅位好大， 个罅位好大啦。 之前咪话唔系，不过唔系嗰个大学站啊，有人瞓咗跌咗落去嗰个坑里面 啊 嘛，系嗰条罅真系阔得好紧要， 都真系要大大埔罅。 即系如果你有个夹咧细细地咧，可能成个夹都摄不落去噶啦。 你知唔知我睇过条片咧？佢系外国噶，我唔记得咗欧洲边个地方咧。佢系即系我系想象唔到佢成日又好似澳洲啊，定系知咩咧？佢话佢其中就有呢啲咁样嘅当系啲叫做轻铁类咁样咧埋站咧，佢中间个夹咧大到咧。有个细路女咧就咁样大家一齐行，佢影住条片咧，佢话阿爸同佢一齐行啦，冇拖实，即系冇拖实啫，一齐行，阿爸入咗车厢，佢直接跌咗落去，系直接跌咗落去， 即 系沉咗咁样， 系啊，咁然后咧仲要 卡通片啊吓， 卡通片啊， 卡通片就好啲啊，因为卡通片好似唔受伤嘛，但系真系即系成个细蚊仔跌咗落去， 咁然后咧佢事后仲要讲话咧，佢经常都有人跌落去，系经常。 但点解都唔做啲嘢？ 系啦，跟住我望住我话，哇，原来外国都咁，我成日都话外国即系谂住即系点样样样都好啲啊，先进啲啦，一样啊都搞唔掂啊。所以咧，我睇呢个新闻之后，我翻嚟谂咧就系、是，譬如平时大家搭即系呢啲九铁嘅。你有冇特 咩九铁啊？港铁系咪啊？ 但系你要所谓嗰 要分开即系九广铁路嗰边， 因为嗰条 火 线啊，火车沿线咧，你系真系有冇话零舍咧提心吊胆咧？ 有， 真系唔会够胆企喺最头嗰个位啦，或者企你都唔会自己扎咗个丁字马咁样啦？ 因为真系嗰个 gap， 即系嗰个叫 gap 位啦，真系嗰个罅位咧系好阔嘅。咁因为我试过阿仔嗰只鞋跌过落去，不过佢唔系讲唔系火车啦，系地铁嘅。咁我话吓，同埋我自己咧喺读书嘅时候咧，我真系试过叉咗一只脚落去，喺 你都叉到， 系咯。 我讲读书， 好阔喎， 好 难喎、啊，你系咪撞烂咗人哋？ 我喺读书嘅时间，我系真系喺九龙湾站啊。 咁你咪嗌到应该观塘站都听到 咯。好彩有人扶起我咯，我系跌咗一只脚落去啫。咁但系咁你谂下几痛啊？你话 我会 系跌咗一只脚落去，跟住 淤啊！我想讲，真系丑怪啊！呢件事。 但系我着校服嘅，我着校服好啲。咁啲人，哎呀，学生。 有冇人嚟救你啊？ 学生妹， 咁呢啲系咪叫做咩？钳实学生妹， 唔系啊，涉实啊，夹住咗 条罅度， 夹住学生妹， 弊家伙，学生夹住咗。报警嘅时候发生咩事啊？哎呀，夹住咗啊！有个肥妹仔啊，弊家伙啊，肥妹夹住咗啊， 跌咗落去嗰条嗰条罅度咁样，咪话啲人扶翻起我咯，咪自己。拜呀拜呀走咯。 哎呀， 我冇报警冇剩噶， 但一定系起身第一句讲冇事，我冇事，我冇事，就算劲痛咧损晒，我冇事，一定系咁讲。 系好快有人扶翻，因为自己起唔到身啦，因为即系涉咗一只脚落去啊嘛。跟住咧，啲人扶起我嘅时候咧，咁跟住我咪即刻走咯。 系 咪点啊？真系样衰噶嘛。 系噶，所以我觉得有阵时我间唔中搭呢条火车沿线嘅时候咧，即系冇乜需要，我都唔想企第一格啦。平时唔系噶嘛，地铁嗰啲你前面有幕门咧，个个老虎都冲过第一咁样噶嘛。 即系企第一位啊嘛。 企第一位噶嘛，哇呢啲位置我真系惊惊地噶， 我惊唔系，同埋即系你自己小心，我惊俾人㧬到去。 同埋我认真， 我真係有扎起个马㗎。 係咪 我係唔会两隻脚平排啦。就咁骑㗎。我真係少少。 飘啊係咪 唔係我真係有少少前后脚㗎、 啊。 我真係会㗎、啊。我每次諗嘅时候我都觉得呢我前后脚你拱一拱我呢我起码都浪一浪啊。即系我都唔会即刻就向前跌噶嘛。个 马扎得稳啲真系要 争噶，真系嗱、嗯，你唔系话咩马后炮诶，你会遇到有呢一个所谓饮醉酒嚟搞你。 系 咁佢真系唔觉意撞到你咁点算啊？ 其实啲新闻咧喺世界各地咧，只有铁路嘅地方都试过有一啲人啦，唔知佢发生咩事，拱咗一啲企后等候车，而冇栏，即系冇嗰啲幕门嗰啲港诶 月台嗰个位置就落咗路轨啦， 拱落去噶嘛，系唔知发生咩事噶。 希望呢个咧真系单一事件啦，但我谂咧所有嘅朋友都好啊，搭任何嘅交通工具，即系有阵时如果去到啲可能有危险嘅地方，即系估唔到有咩事发生。 真系唔好企唔开啦，总之老老实实，你 企 后啲啦。 千祈唔好同佢斗早啊！ 这心哪怕更酸，落寞日子痛过了便算，遗忘的太多太乱，命运像风暴，一生多变动，木纳面孔失缩方向雨中，扶着寂寞枷锁，爱放纵自我，浮游的心不懂珍惜美梦。痛痛快快，永不再说爱，寂寂寞寞，独处在梦外，漂浮纵直道别后不再归来，绝不管生命怎样。孤单中人仍是继续，一天天在创新追逐。夜深安抚着孤独背影，短促的过去全没记忆，披风声有告别黎明。像风暴，一生多变动，木纳面孔失缩扑向雨中，扶着寂寞枷锁，爱放纵自我，浮游的心不懂珍惜美梦，痛痛快快，永不再说爱。寂寂寞寞，独处在梦外，漂浮纵直道别后不再归来，绝不管生命怎样结束，孤单中人仍是继续，一天天在苍生追逐。夜深安抚着孤独背影，短促的过去全没记忆，不管生命怎样。 show 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这个星期我们要将丰收三宝食你落肚。 啊，先来一个贵妃鸡 啊，有桂花嚟个桂字， 我再来一个桂花鱼， 个花字都有， 唔争再田鸡饭啦， 田字都食埋。 究竟桂花田三个字仲可以煮到咩餸呢？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这个星期我们要将丰收三宝食你落肚， 唔加一个蜜枣蒸南瓜， 正够润 啊，再来一个红枣糕， 哎呀仲有得糕添， 仲有蓝枣小笼包添， 即是话我眼细啫。 究竟黄耀祖三个字仲可以煮到咩餸呢？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丰收私房菜呢，今个礼拜我哋想收集下呢我哋三个嘅人名啊，睇下我啲咁精彩呢用我哋个名字整成嘅菜单。 我觉得。 电话旁边有一位等緊，睇下你系边个先。 叶 女士你好。 丰收私房菜，叶女士你好，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 晨。 早晨。早 晨。 早 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排骨啦，郑晶啊，曾之豪啦，排骨桂唔系田鸡煲冬瓜红枣啊蓝枣啦。 O K， 唔等先，等先，再嚟，呢个系咩嚟噶？排骨 汤嚟咯。 哦， 咁排骨咧？ 排骨田鸡冬瓜蓝枣汤。 系，即系嗱， 啱唔啱味噶？喂啊， 喂唔 啱味啊？ 系咪啱噶？ 你唔好质疑叶女士，我哋嘅听众，我哋嘅家庭主妇好叻嗱，我有饮过类似嘅嗱，排骨冬瓜一定有啦，永远咧就加蓝枣都唔会错嘅，咁加埋田鸡应该咧更加入味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但我觉得最劲嘅咧就叶女士呢个餸里面咧，唔单止食咗我哋个名啊，嗱有阿田嗰个田鸡啦，有阿枣嗰个蓝枣啦，而且仲有你哋两个嘅象征啊。排骨大战冬瓜，你谂下，即系冇得输咁呢一个。 我始终质疑个汤系咪咁样，会唔会搞肚痛噶？又 唔会， 呢个一定唔会。 系啊， 汤嚟嘅呢个。 OK OK， 系啊系啊，呢个正啊，呢个正嗱。喂，阿叶女士咧谂谂咗， 仲有 咧 就 成个钟头，佢终于谂到呢个菜单。嗱，有 呢 个排骨， 呢个一镬熟咯。 嗱，佢呢个汤系仲个汤啫，佢备咗未够熟。 仲有，仲有，继续要食。 犀利啊，犀利啊！ 仲有咧，桂花鱼蒸呢个云云耳金针红枣。 O、okay, K， 桂花鱼蒸云耳金针红枣， 呢个有， 呢个都有嘅，呢个都有嘅， 又系将我哋寻埋一碟嘅，有桂花田啦，有黄耀祖两个个名喺呢碟上边嘅。 金针 唔系就系曾志豪咯， 又系我， 你高挑啊嘛， 哎呀真系惨喎，男人俾人哋话牙签已经惨噶啦，你系金针添， 金针，但系咁，金针一嘢锐得落去好劲噶， 你系金针啫， 锐到嗌救命， 系啊，金针好劲嘅， 就系嗌痛啫， 唔系但系金针劲嘅，金针掌劲啊嘛，系咪先？ 金针好犀利噶，锐落去噶， 诶，桂花鱼蒸云耳金针 红枣， 红枣。 红枣， 哇！依你蓝枣红枣出俏啦， 喂，等先，叶女士，饮完呢个汤，食咗呢道餸， 会 唔会流鼻血咧？ 唔会， 唔会啊， 唔会啊， 仲有一个啊， 系 仲 有啲 嚟嚟嚟， 花卉嘅 鸡花鸡炆蚝豉辣红枣诶栗子啊， 栗子 桂花 鸡炆红枣 咩叫桂花鸡啊？ 桂花 鸡飞鸡啊， 桂 飞鸡， 桂飞鸡，佢都紧张到晕， 系桂飞鸡炆 蚝 豉啊。 炆 蚝豉， 栗子红枣， 栗子红枣， 个子味有啲音近乎你咯。 字曾志豪嘅字， 栗子系我，原来系咁样。 红枣， 但 系贵妃鸡攞嚟炆啊？贵妃鸡唔系煮好咗一只嘅咩？仲会再 加个名啫，呢只鸡细细地咁啊，都系 你搵只鸡炆红豉红枣， 即系小鸡，一只小鸡炆红枣，红枣其实唔系红枣蒸鸡啊，成日都有嘅。 其实我想话咧，阿叶女士咧，佢咧比我哋开出嚟嘅题目佢更复杂啊。 系啊， 其实我哋系简简单单三个餸咧，有我哋唔系集齐三个名都得噶啦。 系啊，你 净 系 将我哋三个名三合一定三个 华版啊，升咧， 系啊，你净系整个贵妃鸡已经 符合噶啦，唔系。 可能你系嗰啲咩陈皮贵妃鸡都冇问题嘅，唔一定你话陈皮要代表埋我哋嘅，但系你又更有心思。 鸡可以炆栗子，炆栗 字噶嘛？ 可以 可 以 可以，六字 可以嘅，系啦。 即系我话你更加升级版啊！即系将我哋三个名整咗三个唔同嘅餸啊！ 系啊， 系啊，尤其是你啊，计花田， 系啊， 好多嘢用个计字， 全部都系餸嚟。 唔系，好似阿罗继生话斋，买乜嘢都贵嘅，都系 你买嘢唔打折头就系鬼花田 啦，系咪先？系买到好嘅，哎，我唔理咩份量嘅都好噶啦。 系， 呢几味餸都可以食得煮得噶。 好啊，呢个 呢几味餸，其实平时你会唔会自己都煮嚟食噶？ 唔会噶。 都会嘅，甜鸡、 甜炆鸡啊， 甜鸡啦，甜鸡啦， 甜鸡都会煲汤噶，都好味噶。 我成日好惊我叫甜鸡啦， 好惊， 真系惊个样。 唔系你惊佢被杀嗰个样啫， 唔系佢杀咗之后，你估个脚硬硬乌即系系咯。 即系抡佢只脚嘅时候，你哇好滑啊咁样。 叫佢试系咪啊？ 街市买嗰阵时叫佢剥好晒咪得咯，汤 晒。 你入厨咗几多年啊，叶女士？ 哇，几廿年咯， 几廿年， 我十几岁已经开始咩啦？ 开始 开始咩啊？开始咩？ 开始入跟阿妈， 最中意佢，最中意佢讲咗咩？好想知佢答案系咩？ 估唔到你咁早啊！ 系啊， 阿展都够早噶啦，真系 煮嘢食，我哋讲紧 系咯，入厨， 入厨几廿年噶啦，系咪啊？ 系啊， 嗯 ，OK。 有冇边味餸好难噶？你觉得？ 冇啊，几样都好简单啊。 冇啊。同我一样喎，我都觉得冇乜餸难嘅，真 係。係啊，唔煮嘢唔难喎。 係咯。OK， 喂，咁多谢叶女士先，你呢个餐单唔错唔错啊，我哋精挑细选一下先 ，thank you。 升华晒啊，将我哋嘅名系填埋一个餸度吓。其实呢听众呢喺我面书里面呢已经即係都帮我哋呢 諗咗啦。 係啊， 嚟听下先。 阿 Ricky 呢话呢猪蒸青红萝卜汤，佢将你个蒸同蒸咧就攞个谐音啫，哎呀， 即系 OK， 即系有你同埋有我啊， 系啊，猪蒸系啦， 系咯，猪 系猪都系你啦，你代表所有嘢， 跟住孜然煎鸡翼咁样， 孜然煎鸡翼， 系啊， 我唔明啊，咩 叫我唔知佢个名呢个孜然啊，第一 哦，孜然啊嘛，孜然啊，嗰啲香料嚟噶，平时我嚟咧整羊肉最多嘅羊扒嗰啲咧， 咁佢就 入厨你。问我得噶啦， 跟住佢 食啫嘛，系嘛？ 佢就豪仔煎鸡蛋已经曾志豪出晒嚟啦，咁样。 豪仔煎鸡蛋 系啊， 曾志豪有咩？ 系咯，我即系三个餸， 即系三个汤又汤又餸啊！ 喂，豪仔蛋其实好嘢嚟噶，咪就 系 蚵仔煎嗰啲 friend 嚟噶咯。 我想话唔系个个煎得好噶， 系啊， 系街边先，我成日觉得系街边先可以食得好噶咋。 系 OK 吓 ，OK 喂嗱，电话号码1872388啦，即系其实咧，阿头先阿叶女士咧 系 就。升华咗啊！其实我哋可以简单啲，有我哋嘅名嘅一个餸咧已经够。 即系譬如头先嗰个豪仔煎蛋， 就已经够啦， 就已经代表曾志豪啲味餸咧。 系啦， 你唔使话我酿粒红枣落去噶， 唔使噶，唔使谂咁复杂。 其实阿枣真系好好喎，求其最后谂唔到就话 酿 粒红枣啦， 系啊，年糕都得噶，年糕有粒红枣喺中间。 唔系啊，可以话我系黑松露啊嘛，贵啲我够黑啊嘛，系咪？都可以啊。 点号码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控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嘅案件喺高等法院续审，由于案件已经完成举证，法官向陪审团表示，喺完成结案陈词同法官指引后，下星期可能会开始由陪审团商议。法官表示，由於控方舉證完成，辯方亦選擇不自辯同埋傳召證人，所以控方聽朝開始結案陳詞，預計需要兩日，星期四到辯方結案陳詞。法官下星期二同星期三作出指引，之後開始陪審團商議。團結香港基金發表新一份土地房屋政策研究報告，建議政府對施政報告提及的港人首次上車盤推出補貼置業計劃，建議單位以發展成本定價鎖定補地價金額，並為買家提供誘因，例如提前償還補價有折扣優惠，令他們盡早完成補價。報告指，以一個市值400萬的單位為例，假設以發展成本定價，售價是100萬，即是鎖定餘下的300萬是未來補價金額，而政府出售單位時擔任按揭擔保人，給銀行提供90%至95%按揭，買家只需要支付單位售價價5%做首期。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表示，港獨思潮同教育有關，特區政府有責任推行國民教育。 在北京出席十九大会议的陈宝生接受本台访问时，不评论出现港独思潮是不是特区政府回归后在教育方面做得不好，但他说香港人自有判断，心知肚明。陈宝生强调，国民教育教授一国两制、国情、基本法、中国历史以及国民认同感不存在洗脑，社会的担心并无道理。他说要推动国民教育，老师要先认同和爱国家，特区政府要让老师团体正确认识国情。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政府怎样让青年以优惠租金租用共享工作间的同时保障经营者的收入。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冯程淑仪说，以优惠租金租用共享工作间的青年人要经选拔，当中有评审机制，选出有潜质发展空间大的艺术家。他又说，这些共享工作间的经营者大多数有政府资助协助经营，包括艺发局和数码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05点，跌181点，成交金额49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9点，升2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中人寿25.5元，升9毫；中国平安67.5元，升3.5毫；腾讯控股348元，跌6；盈富基金29.2元，跌2.5毫；建设银行6.87元，跌6仙；工商银行6.18元，跌0.2；友邦保险58.95元，升1.25毫；中芯国际10.78元，升3.4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03，日元113.8，瑞士法郎0.985，澳元0.782，加元1.263，新西兰元0.697，人民币6.63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79点，升221点。港金现价报11,880元，跌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1美元，卖出1,27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受到路面下陷影响，联合道来回方向，跟住甲丙达到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锦田公路梅林苑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我欧阳振华提提你，买首次登记汽车唔想买贵咗，就要留意海关批核嘅公布零售价啦。 海关讲明，以高过公布零售价卖车系犯法嘅，车行有法律责任书面公布出售汽车嘅公布零售价目标。 对啱车价，先好签车辆登记及牌照申请表。 可以用埋香港汽车税呢个 app 了解多啲啊！ 买车要知价，睇实公布零售价。 阿明仔啊，你几时买楼啊？ 哎呀，八爷婆啊，你咁样问人哋会尴尬噶嘛？你问人哋系咪同屋企人住啦？ 阿芬女几时结婚啊？你？ 哎呀，咁咪一样尴尬。你问下佢情人节有冇拍拖好过啦。 啊，乜问啲后辈嘅问题都有咁样学问嘅咩？唔通真系要搵人帮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推动 丰收爱家人， 到时仲有专家为你解答问题。 啊，专家，点解我个老婆咁多嘢讲嘅？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这个星期我们会将丰收三宝食你落肚。 唔该，我需要蚝油捞面啊！ 哇，够入味！ 我嚟多个蚝仔煎蛋， 够香口。 发财蚝丝啊，唔该！ 我想发达好耐啦。 究竟曾志豪三个字仲可以煮到咩餸呢？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节午上昼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有冇人改名嗰阵时候，真系会谂埋佢个？个名可唔可以煮到饭食噶？ 喂，但肯定有一啲人改名嗰阵时咧，就会唔会俾人哋改花名咯？ 系 系 系， 我最紧要避咗可以俾人改花名。 系啊系啊系，但系我哋嘅名咧系可以咧将我哋嘅曾志豪啦、桂花田啦，同埋咧阿黄耀祖嘅名咧摆落啲餸度噶。头先咧我哋都醒唔起，我哋上个星期六嗰个宣传声，但系蚝油啲一嚟啲蚝仔啦。蚝油乜乜都得噶啦，系咪先？ 咁其实蚝油杂菜啊，咩都得噶。 系啦， 蚝油白菜仔又系一碟啦， 蚝仔又煮到。 系啊， 咁如果嚟 傻间间都煮咗三个餸啊。 系咯 ，OK， 嗱，听下一个听众啊，睇下佢谂到啲咩得意嘅菜单啊。 系啊 ，Julia。 Hello，Julia， 你好， 你好啊， 你哋好， 你好啊 ，Julia。 正啊，曾志豪同埋黄耀祖等紧你。 系丰收私房菜，你有啲咩好嘢介绍俾我哋啊？ 嗱，咁其实咧，我用你哋三个名咧喺送菜里面作咗一啲诗啦，同埋咧就整咗个送嘅。 哇！ 你真系犀利啊，真系好有心思喎、啊。 系咪嗰啲阿妹开头嗰啲诗嚟噶？阿妹小时很懒惰。 系 系。阿妹小时很懒惰，我唔系教勤力噶。 嚟嚟嚟嚟嚟！ 好啊，最中意听嗰啲诗啊，真系。 系啦，咁咧我咧就首先讲曾志豪先啦。 好啊。 真正。蚝油自在清货，咁就有曾志豪三个字啦。 真正蚝油自在清货， 系啦。 点解我要清货呢？我清咩货呢？ 佢想食个字字啊！ 唔系，我知我自在清货 啊。佢话系啊，曾志豪 即系唔系假嘅，真正嘅蚝油自在清货咯。 佢而家卖嘢啊！ 系啊， 佢而家 卖 嘢啊！ 曾志豪， 福餐真正蚝油自在清货。好，嚟嚟嚟。 咁桂花田咧就系花朵之价格贵与低。自在快田好与坏， 哇！ 先可以种到个正啲嘅花出嚟噶嘛？ 抄唔切，我抄唔切，你讲多次得唔得？ 花朵咩？ 花朵咩？ 花朵， 花朵之价格即系价钱啦，贵与低， 贵与低即系啊， 即系贵花田嘅贵啦，即 系 卖得贵同埋低啦，咁啊自在快田好与坏，如果好嘅算。种啲花好啲，贵啲啦。如果 块 田唔好嘅，咁啊啲花朵梗系又平又 贵。佢、哦、真系对晒个嗱，贵与低啦，同埋咧平诶好与坏喎。 唔系，你把口讲块田好与坏就好咯。 有桂花田啦、啊、吓， 有桂花田嘛。 黄耀祖，黄耀祖， 系黄耀祖咧就 唔系啊，唔系黄耀祖啊，耀啊耀啊， 耀啊耀啊， 系啊， 只有差唔多啦。 系好啊，一于咁话 ，Julia 你讲啊， 音啦 系，系嚟 田园沙哑。可饮蜜枣霸王花猪骨汤。 哇！鱼生啊，可饮蜜枣霸王花猪骨汤。 系啦， 即系如果你生牙咧，就可以饮咗阿枣啦。 系啦， 仲有 嚿。冇错啦， 霸王花就系桂花田啦。 啊，黄花佢有黄字啊。 系啊，我知啊。 而猪骨咧都系，猪就系你啦，骨就系你啊，即系猪就桂花田，骨就系曾志豪，系咪？ 惨惨，系啦，咁真正咧，我识。煮咧就系、是、玫瑰花啦、蚝油黄炆田鸡，咁啊加落去咧炆就好好食。 等阵先啦，先听多次先。 玫瑰花， 玫瑰花，跟住 蚝 油 黄， 蚝 油 黄，有呢个黄啊， 有 黄 字啊， 有个黄字添啊， 系炆田鸡， 跟住炆田鸡咁样咯。 请问你玫瑰花系点样？我 系咪临尾审啲花瓣上去算啊？ 其实可以呢，就首先呢就是搵玫瑰花熬水，用嗰啲水嚟加蚝油嚟炆又得，或者呢你就咁掉玫瑰花落去都得囉。 得唔得个熬成水系点样嘅味㗎？花露水㗎嘛。 系呀，花露水㗎嘛。 其实好似啲花，唔系即系好似啲花茶咁样囉。 哦，花茶。 即系其实花茶。系啦，或者你整嗰啲桂花糕嘅时候呢，就有玫瑰花呢，就首先要将玫瑰花焗咗个水，然后跟住呢就将嗰啲花瓣啊，连啲水淋紧桂花糕就会好香花茶味囉。咁，哦，我哋炆田鸡系好香嘅，即系炆肉类系好香嘅。 其实你本身系从事咩行业嘅呢？睇你都系特工嚟嘅咯，你出口就成诗，对队可以做密码咁样啫。 我家庭主妇嚟嘅， 咁厉害 嘅， 你落去 呢排做开小四嘅中文啊？你 系咯， 唔系不嬲咧，不嬲小学嗰阵时都中意作下嘢，即系人哋生日咩，用人哋名去作下嘢嘅。 好嘢， 啱晒你河车喎。 喂，其实你落街市买餸会唔会同个鱼佬倾好耐咧？因为你个餸名比较长嘅啫。 会噶，有时搭下嘴咁样啦，即系同啲。 唔该，俾条碧波荡漾里约龙门大玩鱼， 哇！跟住个鱼佬就话玩鱼系嘛， 买几分啊？ 碧波荡咩？碧波荡漾 系喎，但系我咧咁样开心好多啊！ 正啊， 大家都落去买个餸，煮个两餐咁样，几开心 啊！真系 系喂，咁你今晚你会食咩饭啊？ 今晚就滚个汤啦，就系滚蜜枣霸王花猪骨汤啦， 就系整呢个 我哋啊， 系 啊，今晚就饮咗我哋啊， 黄耀啊，你佢系光宗耀祖嘅耀字， 系啊，佢系炫耀个 耀 啊， 系 啊，炫耀祖啊嘛，我哋成日都咁话佢噶嘛， 炫耀祖系啊， 我都好想饮下你呢个汤啊，又有我哋个名喺度啊，系咪？ 喂，大佬，实实阿 Julia， 系 你讲就天下无敌， 系啦， 个厨艺会唔会同豪仔一样嘅咧？ 厨艺啊，咁其实坦白讲，我整蛋糕啊嗰啲就比较好啲嘅。 唔系同我一样喎，真系我煎 pancake 系好啲嘅喎。嗱， 整蛋糕同埋煎 pancake 又真系两码子嘅事嚟嘅， 一样啫嘛，都系唔饱肚啦。 所以你要食咁多 pancake 系嘛？ 唔会食得人嘅，咁但系你话好叻就唔系好叻咯。 但系你够开心啦，而家 系啊，好正啊， 我哋同你倾偈，我哋都开心啊，真系。 系啊。好啦，多谢晒你， 人哋要开心好啊！ 多谢 Julia， 多谢晒，拜 拜。 哇，呢个汤 OK， 系啊， 谂落都过瘾。 即系佢即系有心思去谂啊！ 最紧要同我 level 一样啊嘛，我 feel 到佢话佢煮个厨艺同我一样啊嘛。 我以为你佢嗰个 有同道中人啊， 嗰个 level 添，真系啊吓，好犀利，帮我哋做埋诗添。我哋听众真系好锡我哋。 系啊，唔系佢平时有咁嘅习惯啊嘛。嗱，咁我哋都继续呼吁啦，电话号码1872388，想煮我哋落肚食埋我落肚嘅话，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我嗰次跟个朋友走去日本周围逛，佢拍晒心口话我跟佢实有好前途，我话好好好，然后唔知点转头，最好依家即刻走去医好个头。咦，呢间好噃，啲装修分得好，班夹妹做住 Lola， 同啲客落波打，按摩椅上睇住佢哋揸住煲茶，都未坐定，已经叫咗两客海老。拆咗咁耐，仲咁坑攰，咁样落唔去会石到几时？刹车叫咗半打，好过慢情，热嘅饮咗咁耐，又试下加冰，牛肉加葱花，要乌冬嘛，照烧啲鸡柳又试下，然后海鲜。想下一阵想去边，咦，望下只表，食咗几个钟，饮杯水，不如埋单数。Oh, I don't believe it， 张单真系 high， 张单啲银码真系 big surprise。日式 lady， 你真系卡哇伊。佢就话： 阿李阿多， 我想话攞张单睇清楚啲啊。我老友话： 喂，你出嚟先啊。 我焗住碌卡，个心痛到癫，癫到几乎烧喇叭。牛肉加葱花，八千烟嘛，照少啲鸡柳万四嘛，然后七千烟是张粗茶，还坏而是眼花。无谓烧矮瓜，要九千嘛，如类海鲜价。过咗两日飞返赤腊角，讲到食料理梗係香港仲多啦，諗返喺日本乱食嘢你真係傻，加埋机票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香港长大都咁多年，就算再唔风光都係一时，好过走去外国乱咁洗钱，不如储钱过二千年啦。遥望狮子山，世纪斑霸，繁盛的景致油菜马，同贺烧烟花，共我阿爸求未来陪伴小娃娃，看真青马，沿岸啲基建大变化，如若加新妈，就约你探查，盼市道再可添星星。遥望狮子山，世纪斑霸，繁盛的景致有赛马，同贺烧烟花，共我阿爸，求未来别再差。陪伴小娃娃，看真青马，沿岸啲基建大变化，如若加新妈，就约你探查。 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我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你都可以做太空人，改变自己，由呢一步开始。 风骚快活人，活人 疯狂 疯狂 大改变 改变。 今日疯狂大改变呢、我发觉啊真係可以助人呢梦想得到实现㗎。实不相瞒，其实小弟呢嘅梦想呢係曾经係想做一个作家㗎。 係。 平平空哇。 唔紧要啊，每个人都有梦想㗎嘛，我嘅梦想做空姐囉。 我每年都唔同㗎，我就。 係咪你 每 年都唔 做作家，即係你都有寫专栏啊。 係啊，你都好鍾意作嘢㗎。 係啊，都係作。都係个恒心啦，同埋各样嘢都係坚持唔到啦。 你冇甩到，只不过唔系你嘅工作。 係囉，我变咗个口嚟作嘢㗎。係 啦。 係啦。咁 人生嘅使命啊。 係啦。 要作嘢啊。 咁如果你话通常呢，即係点解你话嗰啲想寫小说又好，寫呢啲作文呢，会遇到个难题嘅。就话哎呀冇灵感啊，唔、知写啲咩啦。 永远呢就好似揸起支笔嘅时候呢，就一隻字都呕唔到出嚟。 一隻字都呕唔到出嚟嘅。咁啊究竟有冇啲咩方法可以保证你係一定去到厕所嘅呢？ 是 一定係你个思潮可以如泉涌嘅呢？而家你知唔知呢，就係、有一样嘅即係神器发生咗。 唔 係 咁正嘅话呢个系哆啦 A 梦先至有㗎喎、即係个法宝呢，你食咗嗰个呢充满灵感嘅，跟住你就永远都会有灵感喎。 所有画面出晒嚟啦咁。 佢呢、這个啊嗰个时候套电影真係咁拍㗎喎。嗰套叫做咩 啊，我知你讲Limited 系咪啊？系咪 Limited 啊？我唔记得咗添， 唔记得咗添。我嗰日睇美剧 嚟噶嘛， 美剧嚟噶系啊。 即系又话咧，即系食咗一粒药之后咧，你突然之间所有灵感就爆炸嘅。 系啊，因为佢话你睇嘅嘢咧系全部唔同晒啊，你仲可以将自己以前嘅串联翻埋一齐啦。仲要系呢个最爆伴郎团里边嗰个男主角咧， 唔 知叫咩名添，唔紧要啦。 咁多记咁多其他嘢， 我系记唔到 主要嗰样嘢。 今日咧佢系有好似有个电影版同埋有个电视版。 我睇过电影版咯，系啊，唔系佢而家咧就唔系俾粒药你食。而家咧就话咧呢个大陆同埋台湾咧都竟然流行呢样嘢 咩啊？ 写作神器， 写作神器 系知咩叫写作神器咧？ 会唔会系咧？我咁谂下，上次咪介绍咗一个咧，日本咧系解释迟到嘅原因同埋呢个请病假原因。 哎，类似嗰啲啊，类似嗰 啲啊。喺度就咁啊，睇咧 A part 咧就系讲系咩原因啦 ，B part 咧讲咩人物啦，咁样 系 对 佢类似咧一个咁嘅东西嚟嘅。嗱，佢系一个 software 嚟嘅，或者嗰啲 apps 咩都好啦。咁啊，价钱咧最贵咧都系讲紧498蚊啫。 系 最平咧。 19.9 都有啦。 你讲紧个 app 啊？ 个 app 咁啊，当然都喺边度咧？就是、大家最喜欢个图佬对面有售啦。 系 咁咧，佢就话嗱，你只要咧打呢个写作神器，咁啊神咧真系品神个神啦，真系器皿个器啦咁样咧，咁啊打出嚟之后咧，佢就会有各种唔同嘅类型嘅写作神器就会弹出嚟噶啦。咁分别系啲咩咧？分别就是当然系佢嘅联想能力啦，佢嘅字库嘅多少啦，同埋佢提供咗几多唔同嘅场口俾你啦。嗱，即系咩意思咧？举例咁有啲记者又即系所谓放。成日买鬼咗啦，咁佢自己做测试啦，咁咧佢话 想试下啊， 系啦，究竟有啲咩玩呢？咁佢买咗一个即系写作神器，咁咧嗱好得意喎，佢咧譬如话498蚊，暂时系最贵嗰个咧，咁咧就送好多嘢俾你嘅，有埋教程啦，即系送啲 lecture 嗰啲堂咧，教你点样去灵活运用啦， 好专业， 好专业啦，咁咧然后仲声称咧话佢里边咧即系收埋嘅字库咧就超过5000个啊咁样咧，好啦，呢啲即系讲完啲虚嘅嘢，实际点应用咧？好啦，佢话如果你 download 咗呢个写作神器，咁咧，譬如你可能你话、哦，我想写一篇小说咧，我今日个主题系想讲好伤心嘅，即系想讲一个好悲伤嘅故事嘅。 咁、 但我谂唔到写咩、啊， 打伤心啊， 系啦，就是、想写好系啦，打伤心， 伤心系啦。 佢话你就 成千上万嘅主题， 系啦，就是、打咗伤心呢个字上去，佢就会自动出现咗一啲东西出嚟，包括咩咧？ 系 酸奶粉， 唔系我 啲人物啦、啊、环境咧咁样配对啊？ 唔系，佢又唔得要佢要你自己逐样打啲嘢落去嘅，佢、话。打伤心，佢就会直接出现咗，佢就话阴郁的眼睛全湿了。 哇， 系啦，佢帮你自己删咗句咁嘅说话出嚟，系啦，唔系，咁系一篇文章开头嚟噶咯。 喂，真系呢、這个好好、啊，我觉得，即系俾啲中小学生作文。嗱，我认真嘅。 系啊， 嗱，咁跟住咧，你就喺度谂下嗰个画面咧。嗱，佢俾咗一点，你就系争咗一点去开始 噶嘛。成日都话噶 嘛， 万事起头难啊嘛。 佢就帮你起咗个头出嚟咯。 系啦， 跟住咧，有啲就譬如打伤心咧，佢就会话。白色的面上愁眉心锁， 系啦，咁跟住你去谂下，究竟佢为咩愁眉心锁，就开始嚟了啦，自己谂啦。 跟住你就可以谂下，老母白色块面唔系，我想要黄色。即系故事就令我哇好多灵感涌出嚟啦。 嗱，咁咧佢仲有啲咩玩咧？譬如咧， 呢个系讲紧啲 嘅嗰个写作神器咯。 我知道，咁系呢个贵嗰个 app 啊，定系平嗰个？ 头先讲贵嗰个嚟嘅，咁、okay、但系咧佢中观咧咁多个唔同咧，佢有啲佢有分嘅，譬如话头先。贵嗰个咧就系全部包晒嘅，如果咧平嗰啲咧，譬如有一个19.9嘅，佢就写到明噶啦。呢一个咧就系专门咧就系话嗰啲叫做素材啦，或者系啲武侠小说嘅技巧咧嘅种类嚟嘅。例如咩意思咧？譬如话我想写个武侠小说。我要为主角改个名， 系 我要改个一个好型嘅名，我唔识改喎、啊， 姓慕容咯，成日觉得慕容好型， 系啦，咁咧你知唔知嗰个 慕容公子就唔型噶咯， 系啦，佢个神器会点样咧？佢就会话。男性名字生成器，即系帮你作个名嘅。咁佢真系好似一个咧入咗一个 Windows 嘅列表咧，你唔识写字都可以作到个名。 唔系咪先？佢系咪真系冇坊间冇呢个名出现嘅？定系佢俾一扎100个字俾你自己配对嘅？ 佢自己配嘅，譬如佢先咁样，佢话男性，我要拣男性专用名嘅。咁咧佢就会问你 铁啊力啊， 你想个姓咧系随机弹一个俾你啊，定系你要单姓啊？你想要复姓啊？定系你有冇指定嘅一个编号嘅？我就系要姓贵嘅咁样， 净系咁都要排拣啦。 系啦，嗱，佢有单姓、复姓、从随机啦。咁你拣完之后咧，又系啦，名咧佢就话啦，咁名咧你想系随机一个字、一两个字啊，定系指定字数嘅？你中意几多个字都得。 我想个名长啲，我想7个字啊。 系啦，咁然后咧， 自己啊， 系啦，好得意喎。跟住佢就话啦，你想咧嗰个范围咧系，譬如话。是一啲即系皇家范围嘅用字，即系话呢啲名咧全部同啲皇室有关啦。佢话咧你想用出嚟个名咧系常用字啊，定系一啲较深嘅好少见嘅咁样咧？咁然后咧， 分得咁仔细咧会烦嘅，跟住 唔系咁佢先至有噶嘛。跟住我依家见到咧，佢生嗰啲名出嚟咧好搞笑嘅，你真系好少会听嘅。 好嚟， 所以保证你觉得怪嘅。例如呢、這、一个太叔疹啦。 咩太叔疹啊？ 因为佢姓太啊，定姓 慕容茂炎啦。 你有冇用 啊？有冇用噶？但系你后面个名冇听过茂炎。 叫茂利啊？ 唔系，下一个生个仔就叫发炎啦， 系咯，系啦，或者茂饼都得啦。好啦，令狐保正啦，公孙国啦，全中。 公孙国又好似 公孙国几型啊？ 系啦，公孙唔系，因起码听过嗰啲咩公孙策啊， 系啊， 啲名。 跟住一个就叫全中咯。应该马迷改嘅， 呢个 个马名嚟噶，同埋 马名嚟噶。 唔系，其实传众可能咧，佢都知道有，但系冇谂过用传众都可以做个名噶。 但你谂下，如果啲小师妹叫佢嗰阵时咧， 传众， 传众师兄， 传 众，但都系笑噶。呢个搞笑，呢个搞笑啊！但可能咧可以帮手到啊，写埋个笔名噶嘛。如果你想做作家嘅， 系啊。跟住咧嗱，然后佢有好多啦，譬如咧佢仲可以有唔同嘅武侠招式名咧，即系佢而家应有尽有噶。 你嗰啲九阴白骨爪啊，嗰啲咧就变啦。 系啊，譬如咧佢话， 即系你想系爪啊，定系 爪啊、掌啊， 全部都送名嚟噶。你想介绍个夹脚啊？ 佢有一个咧好 咩凤爪， 系啦，有一个好开喎。譬如话佢想写武侠小说啦，佢又系咁样嘅。佢话你呢度咧有一个叫初级打斗技能嘅分类。 啊，好啊， 系啦， 学少少先有。 系啦，跟住咧另外有一个咧就系打斗场景啊，同埋咧排兵布阵嘅分类。即系究竟你想写咧系话千军万马啦，跟住可能佢会再同你嚟一个生旗蔽日啦，即系话俾你听个场面系点样咧。你唔识写啊嘛，我用埋呢啲方法咧写俾你睇咁样。 呢啲咧就系啱晒啲咧嗰啲叫嗰啲 词语。 嗰 啲人咯， 唔系即系 词汇缺乏 嗰啲咧，系啦。 如果我要写一个嘅话咧，我一定会写喺咧嗰个屋顶嗰度咧，即系西 飞檐走壁咁样， 系啦，要咁样飞嚟飞去嗰啲咧，就算咩嗰啲卧虎藏龙啊嗰啲咧，成日都会咁样喺度，又或者大内密探零零发咧，都会喺个屋顶度打一场。 但系咧， 有 阵时 咁，但系点样写得佢好好画面咧？ 系啊，嗱，仲有，譬如你想写一个女人，嗱，即系离谱啊，连想写个咩女人都唔识，佢话都得噶啦，你就咁写女人得， 即系人都可以做作家。 你只要俾个选择我，你要古代定现代？ 好啊， 好啦。如果你话 挑身材啊，定系样靓身材正嗰啲？ 譬如你要古代嘅，佢就会俾一个古代你，就打女人啦。 跟住 佢 唐宋元明清究竟边个年代？ 佢话他的面庞是椭圆的，晶莹得就像透明的玉石。 哇，好似嗰啲咧古典小说嗰啲嘅味道啊！ 好啦， 我一世都写唔到啊！ 你知唔知嗱？佢话咧，佢只系打咗话我要古代男子气概，一个情节。佢有一段俾你听，我真系好夸张。在罗十河边，呢、這个河边系边度系唔重要，佢作个名俾你嘅，佢帮你作埋。在罗十河边，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男子，明眸俊美的他，来自九星峰。九星峰当然系作噶啦， 系一个地名啦。 身穿素远绸布子，束着长若流水的头发，他遇到一位胭脂俏丽的女子。着牡丹团花薄烟纱上衣，即感前肢纹群瘦弱，不经风句号。 哇！ 其实已经、那個、即系你唔好理佢靓唔靓啦，佢成抽翻嚟写咗出嚟，大佬啊！ 啲作家睇到咧，应该会好唔开心吓，咁、啊、即系人都可以做作家，我咪唔值钱咯。 但系其实佢系好骑嚟，我想话、 都骑噶， 系冇乜感情噶。佢话最适合边啲人做咧？ 唔系，我都系中学生作文。 中学生 系啊，我一睇即系话啱我两个细路啦，真系 老实。但系而家你嗰啲小朋友，其实 你叫你个细路写妈妈，跟住拣凶恶。 肥大声咁样， 跟住我哋可以就可以佢就打咗出嚟啦。我的妈妈叫桂花， 两个身材半半，笑哈哈。 系啊，即系而家有啲人咧，从一个正面角度咧就话，咁啊好咯，鼓励大家写作咯。但系如果负面嘅，好明显就抄袭啦，冇情感可言啦。 唔系，佢提供嘅资料俾我哋去谂，因为有时人哋真系词汇少嘅。 不如你试下风头火势咧，嗱你自己使少少钱，攞19.9。你 download 咗之后咧，你试下风流火势，你净系打一个色物中毒，睇佢出啲咩。咁你每个礼拜每一日，你咪可以好有灵感咯。 做咩啫？我而家好冇灵感咩？ 唔系，或者我打我哋个名落去啊，睇会有啲咩送名诞生咗出嚟，写作神器，问你怕未？ 97点跌189点，成交金额5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9点，升2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中人寿25.45，升0.5；中国平安67.4，升2.5；腾讯控股348.8，跌8毫；建设银行6.87，跌6仙；盈富基金29.25，跌2毫；工商银行6.19，跌0.1；友邦保险58.85，跌1.3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02，英镑10.298，瑞士法郎7.926，澳元6.106，加元6.183，新西兰元5.438，欧元9.1842。每百日元对港元6.8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11。日经平均指数报21,697点，跌239点。港金现价报11,890蚊，跌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76.3美元，卖出127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沙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市超域道。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顺利落平石启辉楼、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晨光。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佢嘅首份施政报告，涵盖经济、房屋、教育、安老、劳工、创新同科技等方面。就算方向同步伐因人而异，让我哋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想知道施政报告嘅详细内容，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至于呢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近日奥地利大选结果出炉，年仅31岁嘅外交部长库尔茨成功登上总理宝座，亦系全球最年轻嘅总理。早喺17岁开始，库尔茨已经同政治结缘。由于佢系喺维也纳工人社区麦德灵长大，于是加入咗人民党青年分支。6年后更加成为领军人物，而且当选维也纳议员，正式踏上政途。担任议员1年后，获政府邀请出任新设嘅融合部长，于是佢索性辍学放弃修读法律，全身投入政治。库尔茨24岁进入维也纳国会，27岁就成为外交部长。喺短短8年时间，佢从一名法律系学生成功攀上总理之位。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小姐，又是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系咩？ 诶、hey, ，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诶，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哇！又升高一度咯，而家26度气温，不过相对湿度得翻50%啫，啱啱跌咗啊！ 热一度，干一度， 系啊，流鼻血噶啦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呢单新闻啊，可能咧，即系你睇到嗰阵时，有啲人都谂住啊，究竟我有冇机会流鼻血 咧？呢单都系危险警告信号。 系啊系啊， 系、 啊啊啊、 红色定黄色啦？ 系啊，天气干燥，大家都要滋润下，做下、啊。哎呀，先生，你嗰个面咁干啊，阴公猪啊，得闲有冇搽下面噶？冇。就嚟同我一起做啊！ 好 out 噶啦，唔用呢招噶咯，人哋 唔系呢招啊，俾你再 完全唔用呢招啊 ！Take two， 我哋你讲咩音乐啊？ 吓， 你嘅音乐唔准 我读音乐啫，我唔系读歌，读音乐。 啊，好啦，喺面书识啦， 嚟 面书识。 你有冇睇噶？其实 有啊，佢有望喺面书识朋友嘛？ 有。 啊，你咁样大我啊？ 但系你个角色唔啱咯， 点解啊？ 因为人哋系22岁。 同埋咧，約出嚟見面嗰陣時咧，係短褲同短袖衫， 你千祈唔好咁做㗎啫。 同埋成日都讚人哋咯， 你 好靚仔㗎！哎哇，你即係咁樣嘅。話説，即係有單新聞咧，就係咁嘅。因為咧早排咧就有個9宗嘅個案，牽涉及30萬元咧，裡面咧就。 嘅金额啦。咁做咩事呢？就话说有啲男士 系 啦，咁啊喺 放弃咗扮喎，你俾我哋打击到 社交平台，我扮咗个二十岁，你明唔明啊？我又唔关赞人， 有难度嘅， 我又唔关赞人，因为咧话咧啲男士咧就主导啊，即系话俾嗰啲喺面书里面识啊，或者系社交平台识嗰啲人咧，嗰啲女仔女孩子 系啊， 跟住咧不停咁话，即系讲下自己啊做啲乜嘢啊，跟住呢个女就哇你咁叻噶， 系啊，首先个女士咧就要自己俾个角色自己。几先？因为佢系咧今次嘅骗子嚟嘅， 系个女仔系骗子吓， 佢就同人哋讲啦：嗱，我咧就系做设计师噶，而且咧我好叻，好叻咧整甜品噶，心太软我都好叻噶。你想唔想试啊？我哋做个朋友啊！ 你越系叫我软，我越硬噶。 系咯，哎呀，我唔系咧。 咁我就用办法令你个心太软啦。 我心太软，我个身太硬。 你想唔想试下啫？ 系啊， 我想问下 你个心太软，我个身太硬，我想约你出嚟啊，食你一啖，哇，就系 食餐晏得唔得啊？ 我哋先嚟食餐晏，跟住你要俾我食一啖， 哇，佢冇咁讲嘅， 嗱，冇食一啖嘅，但系真系有食餐晏， 系啊， 咁样呢位嘅女仔咧， 先可先食到噶， 佢唔系想食你一啖，佢系想掠你一晚， 喂，讲唔止， 我哋系一个写作神器嚟噶， 我哋头先同Julia 嗰啲作詩都有得俾啊！你打遊 咁啦，好啦，出嚟啦，約咗出嚟啦，就食餐晏仔咯。之後就話：你今日 好慘啊！一定要有呢一句噶，因為跟住咧，佢下一步咧就係行呢個苦肉計，即叫咗你出嚟啦嘛。 係啊， 第一見到面咧就好慘啊！ 我咧 咩事啊？你做咩咁慘啊？ 我約咗朋友咧去做呢個試用呢個試做呢個美容療程啊！佢放飛機啊！ 我咪下次再去咯。 唔得噶，約咗咧好抵噶，今次 有几抵啊？ 500蚊咋？ 500蚊做咩啊？ 做一个facial 咯， 做 facial 疗程 系啊。咁不如你陪我上去咯， 我可以陪你去噶，系啊， 系 咪斋陪先？ 唔系你陪我一齐 做啊？ 我唔做唔得嘅咩？ 你唔想同我一齐做 facial 咩？ 我想做，但系唔做得唔得？ 乜你唔做啊？你拒绝我？ 系啊，唔做就系成日做得唔得？斋做得唔得啊？ 就系斋做 facial 咯，系啊，冇讲多啊， 唔做 facial 斋做得唔得？斋做朋友啊？ 咁你而家真系唔中意我啦？你都冇诚意嘅，你做唔做啊？一齐做， 其实你个样使乜做 facial 啊？ 佢仲话啦，其实男仔咧，哇，你个样咧，咁似韩星啊，你越做更加越似。 唔系咯，我等你讲呢句啊嘛， 系咯， 等你嚟探我啊嘛， 呢句系去到美容院先至讲噶， 咩都好啦， 系啦， 佢探我啊嘛，系咯，睇个都知道个样似宋仲基啦，系咪先？ 系啦，如果想做宋仲基啊，唔系鸡系鸡嘅咧，咁你就嚟做咯，系咪真系做 啦？做啦，做啦， 哎呀，好啊，都系我一齐上去做。 但我哋咪同一间房做紧间。 啊，都系嘅。 咁咪可以做全身疗程噶？ 你中意咯， 非常咯， 做全身咯， 系啊，收埋尾咯。 但系咁咧，上到去之后咧，哦乜唔系500蚊咩？哎呀，1388啦，咁你做唔做啊？ 咁包咩先？包咩先？ 做唔做先？ 包你靓， 净系包靓咋？ 仲唔够咩？同埋有我喺隔篱同你一齐做， 我睇唔睇到你噶？着唔着衫噶？ 做 facial 要眯埋眼噶， 咁我唔做啦，咁我唔做啦。我见人哋嗰啲 facial 咧，就攞件毛巾笠住个身嘅啫嘛。 系啦，但喺呢个时候咧， 咁啊， 单止嗰位嘅美女啦，连埋嗰啲美容院嘅职员咧，都落手落脚帮手啦， 一齐嚟啦。 唔单止话你似韩星啊，唔知系仲机定仲鸡啦，仲话。哇，先生啊，你个身形咁健硕，我肯定你做完美容之后会更靓啊！嗱，呢一点咧我系唔明嘅，你个身形咁健硕，但你做完之后个样会更加靓啊！吓， 更靓啊嘛，即系我哋本来就净系得副计嘅啫， 系， 但系而家你连副个样都有计， 系啦， 哇，咁你仲 有计， 你真系好有计啦，嗰副计行行声噶，真系。嗱，我觉得呢啲男士嚟到呢一格咧。就你知个都好似炫耀组咁噶啦嘛，赞你今日阿田净系赞佢下身两下，佢就好开心。 系啊，即刻喺度扎扎跳啊！ 即刻扎扎跳噶啦， 平时都个弹跳嚟 OK 嘅。 系啊，真系。 咁咧，嗰个男事主咧就觉得，哎呀，俾人赞靓仔啦，又多翻咧，就深信男士富有呢个正义感啦、随和啦、责任感啦嘅人啦，咁就 唔系，同埋根本就冇得推。你都上咗个美容院啦，又个个都喺度赞你围住你，你男士嚟讲，你觉得呢个时候你选择，哇咁贵啊，我唔做啦，好即系觉得冇面噶嘛，唔会咁。 其 实 我想话咧，呢阵子如果佢话唔做，我都系对住呢几个女人话唔做啫嘛。 但系唔知原来仲有下 鱼啊，佢可能觉得嗰下如果唔做，你话唔做， 咁 嗱你都话唔做， 唔得噶，得唔 唔得？ 系啊，吓 我唔得噶，佢块面敏感啊， 我唔信你 唔 得。我哋有嘢可以令到你块面唔敏感噶，仲可以医治埋你块面敏感添啊。 唔系，同埋佢 一定有办法， 同埋佢有绝招噶。佢个绝招就话嚟啦，做啦。其实咧，我谂住我哋咗做完 facial 之后咧，我哋之后咧可以出嚟食饭咧，我哋睇下咧大家咧嗰个效果如何啊咁样。 系啊， 跟住出嚟食饭。 哇，即系有后着， 仲有后着， 仲有后着。 我哋唔系一次嘅见面啦，你唔之后真系唔想再见我啊？ 系，我哋可能食晚饭嘅，同埋咧，你知道我如果做咗 facial 之后咧，我唔使着咁多衫噶。 点啊，呢位师兄，你会加你加唔加醋嚟噶？你加咗剧情，你用咗个 app， 我用 咗 个 app 自动写作生成器。他忧郁的眼神露出了香滑的双肩， 系 啊， 就不停同我讲做唔做啊？ 做唔做啊？ 下次 做 你未做啊？咁样 就总之点样都好啦，就唔单止一位嘅男士啊，即系 即 系已经咧系收到咧类似嘅投诉咧，就有九宗咁多噶啦， 系啊， 而涉及咧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美容院啊。而且咧，金額咧就由幾千蚊到幾十萬不等咁樣噶，都好多啊！即係以成日以為咧，即係嗰啲美容院呃人錢啊嗰啲咧，係女士。 係啦， 不過今次咧啊，嗰個目標唔同咗，男士都有機會啊。 喂，其實咧，我發現咧，我記得上次咧係講緊女士中招啦，係咪？ 好多 啊！其實咧都係講個套路嚟嘅，根本就係即係又係咧揾一班人咧，即係即係總之咧點都係上到美容院美容院啦，跟住咧 美容院都幾好啊，上到去。美人好多美人啊！ 想喺落咗搭瞓咗张床度咧，就之后咧就任人喺度锯佢啦，啊唔应承都唔得啦。 嗱，冇办法，我觉得即系结论好简单嘅啫，三个字 咩啊？ 衰心软， 嗯， 佢都话佢心太软咯， 同埋 佢一嚟就已经话俾你听，佢有题目嘅，其实系只不过你个男人就真系睇你衰唔衰落去，心太软。 其实如果我哋用一个解策嘅角度咧，佢系打中咗好多男士嘅一个心噶。首先第一就 系 佢系靓女啦，佢真系有翻啲青春貌美嘅本钱先得嘅。 青春佢20岁啊定22岁？ 系啦，20岁22岁都未必得嘅，但系佢仲要有埋成个配搭啊嘛，仲设计师， 即 系 令你 感觉 系好似有遐想嘅，有 fantasy 嘅。 煮嘢食，整甜品。 嗱，然后佢第一格就话我愿意为你整甜品。我谂好多男生咧嚟到呢一格咧，就以为哇呢啲贤良淑德，仲咁快佢肯付出。 系我俾几百蚊抵啦，做个 facial 啫嘛，我有甜品。 买嗰个 开头仲要未 知 噶嘛， 佢就谂住出嚟。 然后仲会有出嚟食饭咧。嗱，咁跟住啦，我哋而家呢个警讯又出嚟呼吁大家啦。 系好。 其实你觉得系咪咁容易就会有个女仔喺 Facebook at 你？然后仲要三句唔埋两句又煮甜品俾你食， 曾 Sir 仲会约你出嚟食饭啦， 系 咯， 你自己谂下咩事先得噶， 系啦， 即系好多男士都有噶，不过咧我就知道唔系嘅， 点解咧？ 咩叫你男士都有咩啊？ 即系有人即系唔识嘅人去尝试 at 你， 系啊，真系好多噶，我哋外籍人士都有噶， 好多， 我系咁 high 咁样噶， 即系好似即系东南亚嘅姐嘅朋友啊， 好多。哦，咁你又有道理㗎。 咪佢又諗到话呢个靓仔嘅。 我冇諗到呢一点添。 你有道理真係似㗎嘛。 佢自己都有东南亚。 你冇蔡英文都有 at 过你啊。 蔡英文本身喺我系我嘅朋友嚟嘅。但呢你哋睇返呢通常我就会即刻入去睇返佢哋嗰个portfolio 呢你就会见到。 冇嘢㗎嘛。 係啦冇嘢冇乜相啦冇乜朋友。 冇乜 post 㗎係啊。 即係逢真係嗰啲嘅话呢大家就真係要小心啦。 真係有个 tips， 我见到有啲精明网友呢佢都话㗎。你呢就望下究竟主动 at 你嗰个人，同你有冇 common friend 先？ 系 佢话如果你冇嘅话咧，十成有九成都系呃人嘅。因为点解咧？通常佢咁样会 at 得你咧，如果有 common friend 作为一个叫做引路者咧，咁都正路啲啊。 咁起码有人识啊嘛。 你完全唔识，点解佢咁啱揾到你咧？即系佢鱼拥撒网啦。 咁如果咧，佢已经呃咗你咗几多个朋友？ 九个 为咗 我哋九个， 其实系九少年万树你嘅 系啊， 一我熟 咁嗰啲就叫做揽咗一齐死啦。 起码有朋友陪啊。 朋友有难冇咧，我唔俾啲钱啦，抵啦。 起码有九个一齐。 系咯，都抵啊，系咪？系啦，咁然后咧，嗱，我真系觉得无论如何，你都应该不停问自己有咩新鲜萝卜俾你咧。 咁唔系，咁嗰个人可能都觉得自己都唔差嘅咧。 嗱，而家咧，佢个资料显示咧，呢一班咧都系专业人士嚟嘅。 系啊， 嗱，佢又唔第一唔老，即系被骗嗰班咧，其实22至28岁， 话都系咯， 即系方当血气啊！ 咁其实好 match 㗎喎，佢嗰个妹妹22岁咋嘛。咁你嗰班男人系20至30岁到咁样又啱晒㗎喎何车。佢个目标都系呢个㗎。 但呢你有冇见到佢哋呢因为佢哋最后搵咗民主党啦就出嚟求助啦跟住影咗张相呢 我 觉得 嗰张相 嗰啲真系劲搞笑㗎佢哋呢夹住嗰个纸呢写住 提防中介女仔手法夸张称赞。 系， 请问你觉得几时嘅称赞属于夸张嘅咧？例如，如果我走去同阿祖讲话，阿祖其实我觉得你肤色好健康。 哦 ，OK 啊，呢个冇夸张啊， 身材又高大。 哦，咁呢个有少少唔信啊。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佢又做呢啲咧，佢都有另外一个嘅横额咧就揸住咗噶。 系啊， 照顾大家，切勿滥情，保持理性， 笑爆啊， 都系 切勿滥情啊，即系叫你其实唔好自作多情咯。我觉得简单， 保持理性。 其实你切勿自作多情，我觉得直接啲啊。 佢费事咁 hurt 人咧，因为仲要有个受害者自己拎住呢个咧，切勿自作多情，咪即系话自己。 或者揸住嗰个牌咧，有周慧敏个样，请勿 系啦。 自作多情一样啊，金曲一样。 唔系咁啊，即系业界一定话咧，嗰啲女士们真系可耻嘅咁样行为啊。 其实系啦，我想问下，不而家美容 即系攞你嘅美色嚟撩人哋嘅咩？ 哦，咁我终于明啦，呢、這个美容疗程嘅意思系咁啊。 撩你个滥情啊！ 喂，咦，听日放假啊？ 所以我哋记住要切勿滥情，保持理性，唔系听日放假。 试下阿桂花田就约你出嚟整个心态软你叹下。 你听日话斋用你嘅美色啊嚟引诱人哋做个疗程。 我信一天会遇上极光，为求还抱星与梦竭力前望。路过气云街，当它冰岛绽放，暗角里小灯塔为我亮光，悬崖和峭壁中挺起胸膛。渐渐告别迷路，渐渐发现同路，渐有泪光。看清方向，在我踏上宽大行车线前，并向左边，来与我行，感恩因有着你的战友，长期同奋斗，重建时代再见，盟击退困忧。大道上走走，别站两旁，段段路康庄迎面仿佛有光，慢慢地找到，慢慢会望到希望。别再挑剔过多，大道上走走，若在每步回望，未踏向前，过去已再回荡。寸步不忘，自发觉习惯不敢太奢望。 在每步回望，未踏向前，我 道上走走，别站两旁，段段路巷中迎面仿佛有光，慢慢地找到，慢慢会望到希望，愿发现更多，望见新的曙光。 许廷铿的神奇之旅，现在12点25分，电话号码87238，如果你都想到一些跟我们三个人名有关的送，欢迎你打来的。是 最后冲刺了， 最后冲刺87238， 是风水私房菜。好，两位拍档，你们搭长途飞机最怕遇到什么？ 最怕遇到 嗱嗰啲即系 最怕， 咁当然都系隔篱嗰个位，唔系自己想坐嘅人啦。 隔篱系真系隔篱嗰个位，因为咧即系 隔篱嗰个啊， 隔篱嗰个位唔系隔篱屋企人咯。 好多时候啊，即系未话 即系隔篱坐隔篱嗰个唔系屋企人咯。 我谂住 check 佢啫，隔篱嗰个定隔篱个位啊？ 隔篱个位 即系如果系陌生人，好靓仔咧， 咁啊另计啦。咁我梗系问佢做唔做 facial 啦。 唔得，我即刻帮你做啊，系咪唔使收钱帮你做 咯？ 因为咧，翻嚟即系话上次我啱啱去完嗰个旅行咧，就有一程机咧就系要自己坐嘅，因为即系安排唔到，咁啊坐咗隔篱一个男仔，咁咧跟住咧我仲同我话 WhatsApp 话，我隔篱坐咗个靓仔啊，哇咁样，跟住我自己会同佢讲， 你好陶醉啦。 跟住咧佢话咩靓仔啊，快啲嚟睇下佢。 咁你系咪真系有影啊？ 我跟住喺度借啲嘢借佢影喺隔篱，跟住话咁都叫靓仔咁样，我话讲笑啫。全程我咪望玻璃，咪即系望窗 咯。就算佢靓仔都唔代表佢望你噶。 我望佢啲，我可以挨落去嗰度嘛。 但如果我讲我呢一单新闻唔系同隔篱嗰个人冇关系， 系 同人都冇关 系 嘅，同你前面嗰张凳有关系，又有啲咩事你会谂到？ 我咧第二样嘢我就会讲，前面嗰阵成挨后嗰张凳， 系咯， 即系上上落落嗰啲，已经够讨厌噶啦。 因为佢如果挨得太后，佢基本夹咗只脚噶啦。 系啊，即系我空间距离感冇咗， 就少咗，即系个位置细咗。但我会话呢一个，如果我讲完呢一单新闻之后，你哋都会觉得，哇、哦，嗰啲你褪后张凳嗰啲咧， 算 系 衰 事啊！ 哦，佢喺前面度就做 facial 啦， 唔系做 facial， 做紧咯。facial 唔紧要啊， 佢就系做紧 facial 咯。 如果你坐一程长途机啊， 佢就不停喺度。 我哋当十二个钟头啦，佢冇做 facial 嘅，冇张凳喐嚟喐去。不过咧，你开头已经做咗个投诉，就话，因为我怀疑咧，你坐喺度，你前面嗰张凳个凳背嗰度咧，有个荧光幕咁样嘅，你可以睇下电影啊咁样嘅。你已经发觉嗰度好似有啲嘢爬出嚟，嗱唔系曱甴啊嗰啲咁恐怖啊，你即系你见到嘅话，系唔系精子？唔系精子， 卵子。 系啦，系一啲虱 吓虱， 系啦，即系咬 出嚟， 有咬会唔会咬你，令到你 见到佢 嗱，咁啊就系 大只嘅咩？ 系咯， 有啲可能系啦。 哦，唐虱， 好嘢，好嘢，才子即系才子， 唔系我全艺真系好叻嘅，我即刻谂到呢个送啊！ 我即刻觉得你块面嗰度多咗两条 唐虱， 差 俾个 friend 系咁嘅。今次咧就呢个英国航空公司啊，佢咧就有客人咧就坐一架长途机嘅时候咧，就发现中间已经有投诉咗，喂，你电视机嗰个位度咧，好似有啲虱会爬出嚟咁样。我个小朋友咧系一个七岁嘅女仔嚟嘅，佢觉得好痕啊，已经咁样。 但其实佢将去痕咧，会唔会系嗰张凳其实本身因为？ 跟住咧， 系啦，咁啊，首先第一步咧就佢话有啦，咁咪仲安排调位，咁但系咧嗰个 空中 服务员咧，佢就话冇啊，我哋全架机都爆满，安排唔到你去第二个位置，咁所以变咗佢哋咧，即系有冤无路数，咁即系个，你搭飞机冇得企位噶嘛，系咪先？咁啊，亦都冇得落车噶， 我帮手推个餐卡咯， 喺度 啲空姐都唔坐噶啦， 跟住咧就照样坐晒成架机啦，点知去到当地佢哋嘅目的地之后咧，呢个七岁嘅小妹妹咧，唔单止痕啊。你見到佢咧，直情係咧，好似俾好多蚊咬到咧，只腳嘅膝頭哥啦，好似一大笪蚊啊，有啲咧仲開始流血添啊， 因為佢咬嘛。 係啦，咁當然啦，呢件事咧成為咗一個公關災難啊，就即刻咧呢位就人士啦，佢就即刻將嗰啲相啊，個女女嗰只腳有幾爛有幾痛，就擺咗上網，咁啊令到呢個咧英國航空公司咧都即刻出嚟做咗個回應啊，都即刻話真係唔好意思，其實咧話喺我哋嗰個航班裡面啦，有呢個失嘅機會咧，其實。都真係好低好低都未见过㗎。咁保证而家呢首先你回程嗰程呢我 upgrade 你坐呢个商务先。咁 啲虱都唔同嘅种类啦。 係啦。 变咗黄虱。 咬咗唔同嘅。 变咗黄虱。 喺英女王出嚟攞飛機餐俾你有黄虱人员啦咁样。所以呢一单呢见到嗰个小妹妹嗰隻脚呢哇见到。 咁即係其实真係虱啊。 係喎。 不见到咁夸张㗎。 我都觉得夸张。 好大㗎喎。 唔知大虱囉咁。 係囉。 咪我都有个做法嘅。你知我知消毒我就唔 喷佢咯。 我真系咧，将我位坐嘅位啦，我周围喷噶。 系 会。 所以如果遇到呢个情况，一系就问空姐咧，调唔到位咧。 其实攞热毛巾敷个毛。 一系攞热毛巾，一系叫佢开支 brandy 嚟啦，攞酒精消毒啦， 都可能。 不过自己饮两啖先，再喷落啲湿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控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嘅案件喺高等法院续审，由于案件已经完成举证，法官向陪审团表示，喺完成结案陈词同法官指引之后，下星期可能会开始由陪审团商议。法官话：由于控方举证完成，辩方亦选择唔自辩同唔传召证人，所以控方听朝开始结案陈词，预料需要两日，星期四到辩方结案陈词。法官下星期二同星期三作出指引之后，开始陪审团商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政府在施政报告大篇幅提及希望广纳青年意见，质疑做法虚伪，担心有政治审查，询问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会不会接受前学生领袖岑奥辉加入委员会。刘江华回应说，政府希望吸入不同政治立场的青年，用人为才。他说现时要求他回应哪个可以加入，做法并不合适，强调任何政治意见政党成员亦可以申请加入，政府会选出合适人选。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说，香港出现港独思潮同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亦都应该俾老师团体正确认识国情。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认为，基本法列明教育政策属于香港地区事务，无需中央官员指点。他说陈宝生的言论对本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老师、学生和学校都施加压力，情况严重。他认为隐恶扬善的爱国教育无助国家发展，希望中国历史教育能够好事坏事都提及。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新一份土地房屋政策研究报告，建议政府对施政报告提及的港人首次上车盘推出补贴置业计划，建议单位以发展成本定价，锁定补地价金额，并为买家提供诱因，例如提前偿还补价有折扣优惠，令他们尽早完成补价。报告话，以一个市值400万的单位为例，假设以发展成本定价，售价是100万，即是锁定余下的300万是未来补价的金额。而政府出售单位时，担任按揭担保人，俾银行提供90%至95.5%按揭，买家只是需要支付单位售价的5%做首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同干燥，今晚天色良好，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95点，跌191点，成交金额54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9点，升2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中人寿25.45，升0.5；中国平安67.25，升1毫；腾讯控股349蚊，跌6毫；建设银行6.87，跌6仙；盈富基金29.2，跌2.5；工商银行6.19，跌0.1；友邦保险58.85，跌1.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03，日元113.78，瑞士法郎0.985，澳元0.783，加元1.262，新西兰元0.697，人民币6.63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2点，升264点。港金现价报11,890蚊，跌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美元，卖出1,2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THK Radio Blue。 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咁丰收。 喂，放假不如去郊外玩下咯。 好啊，不过唔怕俾蚊咬咩？啲蚊可以传播登革热同日本脑炎噶。 咁我哋喺户外活动嘅时候，梗係要做足防蚊措施啦。要着浅色嘅长袖衫同长裤，同埋擦驱蚊剂。仲有就係尽量避免逗留喺草丛度啦。想知多啲，可以打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神奇在佢着短裤啊！ 大道上走走，别站两旁。段段路康庄迎面仿佛有光，慢慢地找到，慢慢会望到希望。别再挑剔过多，大道上走走，若在每步回望，未踏向前，过去已再回荡，寸步不忘。自发觉习惯不敢太奢望。 派台歌封面请了策划家画着 Alfred 着短裤的样子，背面来的。当然新尝试不只是这样的，今次是 Alfred 有份填词，亦都是他第一次一气呵成同乐手一起 jam 住录音。 凭努力献身，尽住快速公路行车中时，为发现发光。 作曲阿伯填词有许廷铿加上于日瑶啊，编曲系孔奕佳，监制系于日瑶。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许廷铿《神奇之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这个星期我们会将丰收沙堡食你落肚。 唔该，我需要蚝油捞面啊！ 哇，够入味。 我嚟多个蚝仔煎蛋， 够香口。 发财蚝丝啊，唔该。 我想发达好耐啦。 究竟曾志豪三个字仲可以煮到咩餸呢？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嗱，欢迎你而家继续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咧，用我哋三个人名咧就做咗微送啦吓，咁啊，即系你分开煮又得，你中意将佢炒埋一碟咧，一镬熟都得嘅，咁啊，无人欢迎你啦吓，咁啊，与此同时咧，亦都要将我哋上个礼拜 系 呢个丰收私房菜咧，去到呢个赖生、赖太同埋赖公子呢一个嘅精华片段就播出啦噃， 系啊，好感动嘅一个下昼，我哋三个玩得好开心啊，相信大家一阵跟听嘅时候咧，一样都会觉得哇，好满足啊！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好啦，我哋而家咧已经杀咗入嚟咧赖生嘅厨房度咧，我哋就霸占厨房啦。今日整几多味餸？我哋要 劲啊，逐个嚟啊，田你讲先。 系啊，我就会整一个哈哈， 几多个哈你有？ 有皇帝哈哈到你啊！ 你个名字啊，我会煮一个叫做老少平安。 即系有啲豆腐鲮鱼肉嗰啲嘢嘅， 系啦，有豆腐啦，有鲮鱼肉啦，有冬菇啦，要瑶柱啦，最紧要咧就系加埋豆腐嗰样嘢咧， 仲加米啊， 系啦，要好意头啊嘛，老少平安。 而我咧就系负责开呢个金黄粟米大丰收罐头汤， 可唔可以咧？即系咩嚟噶？ 即系粟米罐头汤咯。 OK， 犀利。 佢负责开， 喂，好难开噶，头先我哋开个罐头， 见到啊， 要唔要试多次俾你睇啊？ 唔使啊， 唔系咁，我哋使唔使话俾人听咧？今次我哋呢度送咧，其实难度高唔高噶 咧？阿田讲先啦， 难度一啲都唔高，只要有虾啦，同埋有 pan 咧，有豉油就搞掂噶啦。 系啦，我个老少平安咧都唔难整嘅。阿蔡敬文咧就帮我揾晒菜谱啦。咁如果一阵啲调味各样嘢做得唔好嘅话咧，你哋入阿蔡敬文数就得。 你唔赞我？ 我喺屋企准备晒嗰啲瑶柱啊、冬菇啊、嗰啲猪头啊、嗰啲咧，就连嗰啲麻油啊、豆粉啊，我乜都去落啱仔攞晒出嚟。点解我哋咁唔信得个奶手屋企嘅 厨房啊？滴水啊！你嗰度 边度啊？ 个煲啊！ 我要走 啊！唔系啊，佢喷水出嚟，你都喷到周围系啦。 头先嗱，呢个我一定要讲啊！人哋嗰个电子煲咧，有两个热力噶嘛，一个系煲水，一个蒸煮咧。我哋今日蒸豆腐，梗系去蒸煮啦。跟住有妇人咧，就唔知佢话一定要用大火。 头先未够火，未够滚啊啲水。 我讲话蒸煮啦，已经。 我而家觉得好伤心。如果一阵间我个老少平安唔好食嘅话咧，因为阿田蒸得唔好， 咩 都 烂晒晒佢。有冇？ 哎呀冇啊！我头先话咗你十分钟，我冇计。烂 晒晒佢。 分钟啊而家。 而家应该讲咗我哋 五分钟啦， 我哋录咗音几多分钟啊？ 呢度好似录咗。 讲咗六分钟啦。 有六分钟， 两分几咋？ 哦， 哎呀， 三分啫，哎呀， 三分啫。做咩啫？姐姐你唔识讲印尼话定系菲律宾？ 呢个已经六分啦 ，Sir。 咩捞翻啊？已经六分啦？哦，系咩？ 咁耐噶啦。 哦，即系佢又帮我哋计时啊！你话我哋冇蔡敬文真系点算啊？ 快同赖生赖太倾下偈啊！ 好，我哋而家由厨房咧杀翻出去先吓。好，饮杯。 耶、 yeah, ！我哋今日咧嚟到赖生赖太屋企咧，嗱，我哋辛苦咗都有几十分钟啦，有成果啦。咁而家咧，我哋面前咧又喂两餸一汤，加埋甜品，仲要有赖生嘅特饮啊！ 系啊， 呢一餐真系富富何求啊！真系啊， 真系好丰富啊！个画面咧好靓啊，嗬！ 睇个样先，卖相值几多分啊，赖太？ 边碟啊？ 边碟？你觉得咧？边碟最靓啊？ 可能佢想问个人啊。 我好中意赖太。 你眼前呢一碟咧，就系即系橙色哈哈笑。我咪咁叫啊， 系 啊， 系哈哈哈大笑， 90分，即系我卖相有九十分啦。佢中间仲有啲西芹盐西嗰啲嘢嘅， 盐西有冇西芹？ 加多 油穿崩咯，曾志豪，真冇讲咁多食材嘅嘢。 我都系咁话，系啊，失礼街坊。 黎生咧，黎生咧， 阿祖正呢条好 点解正先？黎生， 起码有砌到个好似一朵花， 一朵花咁。其实嗰系景文砌嘅。 主要都是那個花靚，就係其實材料都好豐富噶。 有蝦米啦， 有蝦米， 係咯，我就睇到蝦米啫。 逼緊阿賴生賺你咁樣咧，唔係大賴生啲微餸咧個賣點其實係咩咧？個名啊，阿祖呢個名叫做 老少平安。 係啊，因為我哋知道咧，即係今日嚟嘅目的，除咗煮餐飯俾大家食之外咧，其實就係都想咧，即係同阿賴公子加油打氣嘅，因為知道咧佢之前啊經歷過好嚴重嘅傷患咧，而家好翻。 係啦， 所以我哋煮呢幾味餸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希望咧以後你哋全家咧都係平平安安嘅。嗱，呢個老少平安。 係啦， 冇錯，最緊要係老少平安，大家的身體健康。 係啦， 係啦。 然後咁啊，早呢碟小哈哈咧，就係希望大家食完之後咧，老少平安，就係生活都愉快，永遠都哈哈笑咁樣啦。係 啦，開心好緊要啊！ 最緊要笑到好似鬼花田咁啊，停到。 係啊，其實我都有。带到嚟噶， 你咁有诚意，就由你自己悉心去推介一下你个汤啦，好嘛？ 我汤冇得难， 不如开噶， 好难开啊，系啊，不如俾阿峰嚟评下啦，阿峰啊，你觉得呢个汤咧，你值唔值几多分？ 阿赖公子， 你觉得佢同一般普通嘅罐头汤有咩分别咧？ 个量多啲， 讲得好。我中意赖公子个诚实， 唔系啊，要好大量啊，你明唔明啊？ 大量。生活上面最紧要大量，咁就会开心噶啦。同埋啊，嗱，头先有原因嘅，大家都记得啦。我哋呢个罐头开咗好耐噶嘛。重点系啊，无论几艰难，开得几辛苦，只要你唔好放弃啊，总系可以开到个罐头。 系啦， 我哋人生都系咁噶嘛。 几好啊，系咪先？ 咪咯，人生满希望，罐头由我汤 plus。所以其实系即系都系好积极噶，系咪先？诶，赖太舐手指。得唔得？哇！佢本来舐手指，跟住而家你起晒咁食啊！哇！去到尾段啦，直情成嚿吞晒啊！你觉得点啊？ 好味，好味， 好味！有几多成功夫？几多分？ 八十分。 哇！你个八十分咁细声嘅。 明明头先 最惨系头先有九十分，食完之后得翻八十分。 咩？头先有九十分咩？ 好未食， 你未食，你未食。阿赖公子啊！ 好味， 好味啊！佢话咬住都 系啊， 真系好香口啊！吓， 好爽喎！ 都好爽系咪啊？ 唔错唔错唔错， 食得几爽啊系咪？ 系啊， 冇打错电话嚟啦系嘛？ 冇。 赖生其实咧，即系当你知道嗰阵时阿赖公子出事咧，你心情点咧？就赶到去台湾嘅时候， 好似自己想死咁咯。 哇！即系但系你都有信心佢可以渡过难关噶嘛？嗰阵时 一定 系咯，因为其实而家我哋见到赖公子咧，真系。除咗就剛才比較含蓄，唔夠膽評價阿田啲手藝之外， 其实佢都康复得，系咪都几好啦？而家你哋见到佢， 比起大个好好多啦，即系佢比较努力咯。嗯， 其实佢翻嚟香港，你哋有冇点样即系帮佢手？因为我谂康复嗰段日子咧，系咪系最艰难咧？ 系啊，因为差唔多一个礼拜要去物理治疗啊，又要去针灸啊咁咯，成日都要出去咯。 嗯，阿赖太个仔嗰阵时咁样好心痛啊！ 一个礼拜推出去六日，你话心唔心痛啊？初初出嚟行唔到，讲唔到，一句说话都听唔明讲咩嘅。咁你谂下个过程。 咁最终你哋都用咗几年时间啦，即系其实中间讲真，有冇试过有一啲时候，即系对住个仔就真系梗系好坚强啦，但系即系喺背后，其实自己个心都真系好痛好痛。咁点处理咧？嗰阵时赖太 冇噶，点处理？阿佢睇开啲咯，努力咯。嗯，而家都系噶，最紧要开心啊。 嗯，咁而家见到啦，其实我今日嚟见到咧，讲真，不论系个精神啦，系个心理上面啦，又或者身体上面，即系我就咁睇，我觉得系已经系康复噶啦。见到有咁大嘅进步，赖太你个感觉系点啊？ 最紧要仲要好啲啦，而家佢行路仲有啲夹夹下噶嘛， 系系， 讲嘢始终净系争少少。我好想去快啲好翻，好似以前咁样讲嘢。好流利咯，闹我都冇所谓。 咁我俾个好嘅方法你啊，得闲同我哋倾多啲嘅，我哋每一次三个倾偈咧，都同嗌交系冇分别嘅，嗌得交多咧，讲嘢就会流畅咗噶啦。 系啊， 好啊，不如问阿峰啊，阿峰啊，有啲咩说话想同爸爸妈妈讲啊？ 多谢啊，除咗呢句可以讲啲咩？含蓄啲好。 喂，阿赖太识驳嘴噶咯，其实佢而家 含蓄啲好， 系咪符合到你哋噶？咁你哋有冇咩要同啊？即系阿仔讲咧， 继续努力，最紧要身体健康，同埋佢开心就得啦。 阿太， 系啊，最好带个女朋友仔俾我睇咯。而家忙样嘅啫嘛， 女朋友仔啊， 收到。 有冇努力紧啊？ 努力紧啊！ 阿恬呢个类型好唔好啊？ 良家妇女，大家闺秀啊！呢啲做咩咁样样啊？锋利 ，OK 啊。 所以其实我哋见到咧，即系赖生赖太同埋阿赖公子咧，佢哋呢一家庭咧，俾到好大嘅勇气我哋噶，即系因为咁大嘅创伤，可能好多人会放弃咗噶啦，又或者即系哇脾气会即系承受唔到， 同埋冇咁嘅耐性， 冇咁嘅耐性， 断年计唔系断月计 吓，系啊，咁但系我哋见到咧，其实佢哋三个咧都一条心，系啦，一齐行落去，到而家其实。曙光出現嘅喎， 係啊！頭先咧，我聽到阿峰咧就話含蓄啲好，但其實我覺得今次咧由佢哋揾我哋啊，不如就嚟一齊。其實賴生係同我喺個電話度講過，係話我你哋嚟啊，你哋嚟，我想我仔開心啲啊，俾啲嘢佢發生咁、 啊。 其實我諗呢啲咧嘅行動就真係愛嚟㗎啦，所以我諗我哋見到曬啦，我哋煮嘅嘢食都充滿愛啊咁樣。係 啊，俾啲掌聲啊！賴生、賴太同埋阿峰啊，真係好開心啊！ 多謝你哋，多謝曬，多謝曬。 係我哋。都希望你嘅故仔咧，可以即系俾到多啲希望咧，我哋嘅听众嘅饮杯啦！我哋希望大家都老少平安。 伤心久了，然后放开， 花一分钟呼吸世界平凡微妙的可爱， 望见全靠望与相爱，看破世上的相遇，意外记录存在多神奇，可否解开封锁了的秘技，别沉住气。 此刻的美，来用爱包围 沉住气，十眼月流水。 是啊，那些嘢都会过去的，最紧要爱在当下。希望呢只歌咧可以送俾赖生赖太同埋阿赖公子咧、 啊。 希望系啦，阿峰啊，希望佢哋告别伤痛咧，爱在当下咧，享受埋我哋嗰日嘅美食啊吓。点啊，买1873888咧？咁如果你都有兴趣咧，希望我哋三个上嚟你屋企煮饭嘅话咧，咁啊可以打嚟嘅。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用我哋风骚三宝食你落肚，谂到我哋三个名咧可以煮啲咩餸咧，咁都无人欢迎，你可以打嚟提供菜单嘅。 系啊 ，thank you 啊。 系啦，咁晏啲时间咧，其实我哋都会即系可以有条 mind 片咧，就俾你睇到头先赖生赖太嘅情况啦。 系啊系啊，仲有啲 hello 镜头啦。 系啊，到时你就可以慢慢欣赏啦吓。OK， 嗱咁啊，而家又升得到。 系啊。 哇，越嚟越热、啊。 27度气温，唔系，而家天文台讲咗啦，早晚会凉嘅，但晏昼就会热嘅。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嗱，我哋咧喺网上买衫咧，阿祖好有经验啦。咁我亦都有好多中伏经验啦。 喂，搞搞下咧，我都好想去买下。 试一次咯， 你直情要啦。 不如玩一集我哋拍卖啦，系啊，你哋教我去上网买衫啊。 其实又唔使， 又唔使咩都拍卖嘅。 咁系，咁我哋工 联会买件衫啫，真系。嗱，佢而家咧有个 case 咁样嘅，佢就话咧，有个网店，咁咧佢专门咧就系即系卖嗰啲时装啦，咁佢仲要声称系即系名牌真货嚟嘅， 啊吓， 名牌真货嚟嘅， 好啊， 好啦，咁点知有一日就阿 Sir 上门就问佢，你系咪话你哋卖嗰啲衫系真货嚟嘅？ 系啊， 即系想上嗰间网站嘅公司嘅， 就总之揾到佢哋人啦，咁样，好啦，嗱呢个时候咧，就得两个答案嘅啫。一系就话自己买嘅系真货， 一 系就话自己买嗰啲唔系真货。 但系听到好似有， 是但答一样都会俾人拉嘅。 吓，点解啊？ 系啦，答边样稳阵啲咧？ 咁唔系真货， 唔系真货， 系我会答唔系真货。 总之我讲定俾你听，你是但打个答案咧，都有机会俾人拉嘅。但系你唔知佢今次开边饭，咁你系个网店嘅主人。 喂，边样冇罚得咁重啊？ 主人 啊，你自己谂。 我拣咗唔系真货。 阿片就话唔系真货， 咁你 可以假 货啦，系咪？ 系 我唔系真货咯。 但系我想问，首先我嗰啲嘢系咪真货先？ 你自己哦，咁你自己觉得 啦。嗱，呢个另一个问题嚟噶。 哦，即系嗰个点指正呢一度啦。 系啦， 佢网上话系真货。 是 名牌是不 是名牌。 咁我 而家嚟到嘅时候我就问你真定假嘅。 哦，咁我梗係试下大你300万先啦。係我嗰啲係真货嚟嘅。 你肯定啦嘛。 係我肯定。 手咗拉佢。 点解唔拉嗰个妇人啊？ 如果系桂花田嘅话咧，佢话假货咧， 系 都可能手足罚佢， 系啦， 就未必拉嘅，就罚佢。 咪住先，咪我嗰啲真系真货嚟嘅，你攞去验啊！ 再拉多次， 系啊，同党啊，你点 解？ 我 会 觉 得系嗰个名牌店嗰间公司嚟告你， 告我咩先？ 系 咧，因为佢你点可以卖佢啲货啫？佢冇批俾你噶嘛？ 啊，咁唔紧要噶。咁唔紧要㗎。 点解唔紧要？ 可能我自己大手买入之后 咧。你而家问我系卖真货定假货啫嘛？我讲真话喎，起码我系卖真货。 嗱呢、 我衰咩？你话俾我知，法官大人。 就系因为你衰真货。 吓、啊，即系衰样衰一样。 唔系，唔同。你样衰呢啲唔系衰噶嘛？ 即我卖假货反而冇事啊？ 卖假货反而衰得冇咁严重。 系，即系 解释， 系罚我，唔系拉我。 解说 拆装。 吓 拆装 死啦！咁我俾佢知道咗，我系卖拆装，跟住我冇嘢可以答噶咯。 拆装 点解佢真货系拆装？ 原来系咁样噶。佢话咧有一个即系大陆嘅，佢啲网店咧就好多。 南京嗰边啊， 系啦，咁佢就买好多嗰啲衫啦。咁咧佢就话啦，有一间铺头咧，嗰啲名牌铺头嚟嘅，咁啊即系真真正正噶嘛，嗰啲铺头咧，佢就话有一次就捉到两个惯匪就挞嘢， 好快手添啊！ 系啦，咁啊爬咗去啦，咁啊挞完嘢之后咧，咁啊本来谂住啊啲小偷咁啊即系候住我啲货靓。咁样由佢啦，点知唔系我问问下就发现咧，唔系我哋啲货系卖俾人嘅， 佢话唔系啊，我唔系自用噶，我系帮人哋攞咋咁样。你帮边个攞货咧？咁样佢话有一间咧网店嘅主人 系 就话咧，佢叫我咧就帮佢挞啲货咁样。 哦， 系啦， 即系就专门咧就揾人去名店度攞咗啲系真货嚟嘅， 系偷啊， 系 咪咧？ 系真系攞货啊，唔使钱噶， 攞咗之后咧， 你攞货系即系俾咗钱我先嚟攞嘅啫，系冇俾钱嘅偷噶啦。 佢冇俾钱啊嘛， 系偷咗之后啦，就喺自己个网店度就用一个特价嘅折扣。即系唔使好似正佢哋嘅专门店嗰啲咧，咪贵啲嘅，因为我偷翻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就 本啊嘛， 系咯，我无本，我就算我用半价嚟，其实我都系赚咗钱噶。 系啊，嗱，咁啊，跟住于是乎阿 Sir 就即系所谓顺藤摸瓜咧，就走咗去佢嗰、那个即系网店嗰度啦，佢就查翻出嚟，咁首先证实咗。全部都是拆装嚟噶啦， 系 啦，但系呢个拆装背后又有一个悲天悯人嘅故事喎。 哇，咁劲唔系啊？系为咗求情咋系嘛？ 点解又去咗攞个作文神器啊？ 唔系唔系，跟住问佢做咩？你卖拆装卖假货嘅话，阿Sir其实咁嘅件事系咁嘅，我哋本来系卖假货嘅。 哦，唔出奇啊！你唔系第一个， 系啦、啊，我哋本来系卖假货， 整个国家大把人系咁啦。 由于需求咧增加咗、欸， 当然我哋唔会用假货啦，我哋卖高仿啦，系咪先？ 要求高咗啲人， 冇错，要求高咗。咁佢话咧，啲人就话：，切，假嘅。睇得出啦，都系高仿 A 房，唔要， 系我点攞去威啊？ 威唔到啊！ 我的包包系 A 货咁样， 系啦，即系啊咁啊过唔到大家消费者嗰个咁嘅把关， 系啦，咁我又要 生意一落千丈，咁点算好咧？咁于是乎就有人同佢讲话，不如我哋转行卖正货啦。是好的。 喂，但边有正货㗎，即係你自己创造个牌子咪正货囉。 但 係佢要 代理都得㗎。但你可以代理人哋啲正货㗎、 啊 啊。可以㗎嘛。 如果佢本身係买开嗰啲 A 货嘅话，人哋嗰个牌子都唔会俾你买 啦。而佢呢个悲天悯人嘅故事就係、是、我哋唔再犯法，我哋唔好破坏人哋嘅知识产权。 佢话唔好犯法，但佢偷、啊。 我哋唔好再成为抄袭嘅大国啦。 系啦， 我哋希望消费者上门买得安心。 我都希望人人可以用真货嘅。 系啦，着得又放心。 系 啦，出到去又威风。 系 啦，咁我哋转行卖真货。 系， 你唔好理我啲货边度嚟啊！ 你唔好理我货源，但系总之坚嘢。 系啦。咁咧嗱，真系唔知佢哋点谂嘅。 其实佢咧，其实佢都出心嘅。嗱，佢又 出 嗱又平啦，即系大家用一个平嘅价钱可以买到真货， 又正，喂，又靓。 但系其实嗱，我系消费者嘅话咧，我去到呢一格嘅时候，我真系唔会帮衬嘅，因为我成日都会谂，喂，唔系嗱，你话系正货啫，我又唔系专家，我就咁即系朋友都用 任验啊。 我唔識 攞放大鏡，你攞真貨 嗰度 咁我就會問你啦。咁如果真係正貨嘅話，你點解可以賣人哋專門店？ 我識人啊嘛。 你每次买嘢都会问，点解可以卖到咁平嘅咩？ 唔系、啊、你会、啊，我觉得你哋街市买餸成日都系咁平嘅，你啲厂 你好醒、啊，佢真系会、啊， 梗系会啦、 啊，点解会咁平？ 咁但我会质疑你会唔会去问人哋啲货喺边度嚟噶嘛？ 我会以为系假货咯。你扮系真货， 跟住佢叫你任验咯，佢叫你任验， 任验 系啦， 我攞去着一季先啦， 任验 一季俾翻你， 咁咪俾咗钱先啦。嗱，广大嘅消费者咧就识货嘅，识货之人啊，一见到佢转咗卖正货咧，生意客似云来，唔知几个月咧就有20万人业额啦， 即系因为啲人初开始到而家， 真系 feel 到佢卖真货噶嘛，咁结果咧就仲要七折， 即系佢偷咗20万以上嘅嘢咯， 系啊，即系七折嘅，即系总之100蚊佢卖70蚊都抵到烂啦，仲要系平靓。正满足晒消费者嘅欲望啊！又平又靓又要正， 我都话呢间铺头佢用心良苦啊！ 不过用心良苦，最后就发现系卖拆装嘅。 买咗拆装嗰个咧，使唔使罚啊？ 死得 啊！我唔知噶，大佬，喂，我真系唔知噶，但系系咪？ 嗱，我 唔知噶噃。 讲咧都话有试过咧，即系譬如你系啊，接装咧，你唔知情都系犯法噶话。 但系如果喂呢只拆装咁样接法，我真系即系譬如我买车。咁你拆车我唔知㗎、啊。 嗱咁你应该查清楚你之后先至去买。 都可能 系。我上网买件衫啫，系咪真系冇查清楚你要拉我又好惨。 其实系你上网买衫有冇查清楚其实。 系咯、 啊。我屋企全部。 系啊，其实就算上网买衫呢，有阵时我都拗头㗎。首先呢上网买嘅时候呢佢哋系平个专门店啦。咁但系唔系争好远嘅。咁我怀疑可能佢哋有一 lock 嗰啲呢喺嗰啲买衫嘅平台度。所以呢就同嗰啲专门店有同啲品 品牌啊，有啲好啲嘅關係，所以買得多就平啲。 但我哋成日都自己呃自己話，誒嗰啲係次貨啊，或者係舊咗個款嗰啲嚟噶嘛，佢欣然接受佢嗰個名牌又平啊嘛。 有係嘅， 因為咧，如果你講開話呢啲接裝咧，佢話有陣時啲手機鋪都成日會遇到㗎，即係佢收啲手機啦。 係啊， 鬼知你係偷翻嚟定係你自己二手買咩？ 簡單啫，有密碼噶嘛，佢自己都開唔到翻個密碼嘅話， 如果冇密碼嗰啲咧。 哦，咁又系， 好锡咧。 真系啊，我都试过攞个手机去开唔到密码，因为个那个 uncle 过身，我真系唔知佢密码，咁样点啊？ 系啊，嗱，不过提定你啦，喺香港啊，任何人如果明知嗰个赃物，不如明知啊，仲进行买卖咧，呢、這个叫接赃罪啊，一经判罚咧，最高可以判刑咧14年噶吓、 啊。当然啦， 系啦、啊，不过问题就系究竟你知唔 知 咯？系啊， 咁我可以点都话唔知， 但唔怕，起码今次咧就拉咗呢一间嘅店铺啦， 拉咗啦，系啊。咁究竟你又买嘢嘅时候，你希望佢话俾你听佢真货定假货咧？ 冇咁大只夹乸随街跳啦， 我可唔可以话系正货啊？ 系咯，佢话佢系高仿嘅，可能你会安心啲系嘛？OK， 听日再见 ，OK， 拜拜。Bye.